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扭开心机，梗系听啊，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啊，出边系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55%嘅。咁啊，空气方面啊，都系中规中矩啦，都系属于中级度嘅啫。咁啊，5至6嘅。扭开心机嘅时候咧，咁啊，有听到咧就系百元豪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就陪住你哋啊吓。咁啊，而家就系22度啦。早上嘅时候，咁啊，见到咧2020年嘅11月10号，会、哎。11月10号咯，听日咧就4-1咧都会出现晒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既然有咁多唔同嘅挑战，咁多嘅荆棘咧，其实系咪净系一个苦字咧？唔系嘅，点解要有？一啲埲牆喺度，點解要有啲難關喺度？點解有挑戰喺度咧？好簡單，唔係為咗折磨我哋，係為咗俾我哋跨過佢。當我哋跨過咗佢之後，我哋又可以去到第二個嘅層次，進入第二個新嘅境界，然後再進入一啲更加多唔同挑戰嘅領域，然後我哋繼續跨過佢，咁係做乜嘢呢？可以令到我哋人不斷充實，令到我哋不斷有一種咧就係幸福嘅感覺，呢、這個亦都係最重要嘅。所以如果冇咗難關，冇咗一蹦又一蹦嘅牆喺度俾我哋跳過去嘅時候咧，哎呀，咁我哋嘅人生咧就會變得非常之苦悶噶啦，毫無挑戰性，就完全沒有快樂幸福嘅情感留喺我哋嘅心入邊。希望朝头早嘅时候，你都会咁谂，唔好视一啲嘅挑战或者一啲嘅难关系作为留难你嘅一啲嘅事情。相反，你应该跨过佢，因为每一埲墙，其实我哋叻仔叻女都可以跳过佢噶嘛。早晨，早晨，朝早啊！晨光第一线，第一首系歌曲《爱情陷阱》。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5度，啊估唔到咁干燥，今日都会有微雨啊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早晚系稍凉噶，接近周末咧就会渐转多云噶啦。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揭嘅时间咧，我哋每一个人喺屋企都会做咩啊？用电噶嘛，系咪？佢电力公司近日宣布咧，因为本港今年受到疫情打击嘅重创经济，推出一个社区支援计划，咁透过咧就系佢哋社区节能基金拨款咧就系1亿6000万，咁向中小企以及咧就一啲弱势社群提供一啲叫做消费券，以及咧就系电费资助，估计有近80万嘅人咧系受惠噶。预计将会在明年的1月开始就会发放这个优惠的了。今天他们的叫做基金都会有一些叫做指引的或者一些界别的，不过再看内文先。今次计划所受惠的主要都是一些叫做低用 低用电量的住宅客户嚟嘅，咁啊享有一啲譬如长者电费优惠客啊，以及咧就系一万个劏房户，咁啊仲有咧就系以及咧就系超过2000间嘅商店、食肆、电器等等嘅店铺，咁啊有关嘅消费券咧就会头先讲过啦，出年一月咧就开始咧就会有噶啦，咁啊亦都即系附喺未来嘅出年嘅第一张嘅电费单入边咧就会即系。繼續幫你消費埋噶啦，即係你咧就其實都唔需要特別咧係做啲乜嘢嘅，咁啊電力公司會幫你搞埋佢噶啦。好啦，而有社福機構咧就會轉交啲消費券咧就俾劏房户，咁啊呢個咧就真係要係一件實體嘢嚟嘅，咁啊會咧就轉交呢個消費券俾呢個劏房户，咁啊並且咧就喺明年六月咧就會到期啦，咁啊到時咧大家咧就要諗下點樣去到用啦，咁啊因為劏房户佢哋嘅電表咧有陣時真係。都幾複雜啊嚇，咁啊希望咧有多啲人咧去到幫忙啊佢哋點樣去到咧就用到呢啲嘅消費券。好啦，至於來年嘅電費調整嘅幅度又係點樣咧？咁樣兩間電力公司包括咧就係中電同埋港燈啊，早前咧就預測出年嘅電費有機會加幅咧係去到 8.9% 噶。不過咧隨住國際燃料價格咧就下跌啦，咁啊加幅或者咧就會少於預期，介乎咧就喺1% 至到2%。亦都有機會咧，係維持不變嘅。咁啊，我哋當然希望除咗係維持不變，唔好加咁多之外，減啦。我哋一般嘅用戶係咪？嗱，呢個咧都等緊咧，就兩間電力公司嘅正式嘅公佈嘅。不過為咗減輕市民嘅負擔啊，咁啊，亦都見得到咧，就係除咗有議員要求啊，叫做暫緩電費加價之外啦，咁啊，亦都希望政府繼續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可以咧就係補貼呢一個嘅電費，即係除咗頭先所提及到嘅有電力公司啦，就有一啲嘅消費券咁啊會回饋翻俾一啲嘅商户或者咧就係低收入家庭。所以咧，我哋而家咧都要唔好成日谂住啊，都有啲补贴就浪费电力啦。电咧本身咧，我哋都应该咧系节约嘅，因为咧即系电都系要透过好多唔同嘅媒介先至得到啊。可能你话哦，我嗰个太阳能嚟嘅，咁太阳能嘅即系电力咧吸收咧亦都系有限啦，系咪？虽然而家都有啲叫做电价网，即系回购翻俾电力公司，咁啊，但系电咧对我哋嚟讲咧都系一样需要咧，就系珍惜嘅嘢嚟嘅，唔系话你有就有噶啦。而家好多汽车咧都系用电，喺我眼中嗰啲车咧系真系好快。以前咧就话喂用电嘅车啊慢啊，而家唔系用电嘅车，哇轰一声过咗啦！我喺边咧？我喺人哋嘅倒后镜入面。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唱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列队，表演出句。 好啦，朝早6:18嘅时间，再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系25度左右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咁啊间中亦都会吹强风嘅，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啊。 我是白元浩，朝早6:00，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突击下呢位同事系咪真系起咗身先？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咦，好精神喎、啊，你话声。 还可以啦。其实我想讲咧，我精神到咧，我今朝又谂个计仔咧，可唔可以迟啲听你电话，等你惊下先？ 哦，点解咧？点解要咁样做咧？我已经醒咗啦，吓、啊，我唔使惊话即系吓醒嗰啲嘅。 系咩？我就系谂住俾少少惊吓感你咧，等你醒啲。点知原来你已经咁醒啦，咁啊，所以我都放弃咗呢个计划啦。你叫我好快听你电话。 系啊，咁啊好啦吓。喂，咁啊而家咧就6:19啦。我翻嚟嘅时候咧都仲系天啊黑晒嘅，唔知道而家即系你身处嘅地方、有冇见到已经天光嘅迹象咧？ 哦，今朝早咧真系个天仲系好黑，到依个钟数都仲系，所以我都觉得有少少惊讶，点解今朝早咁耐都未光嘅呢个天？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啊，系咪真系因为冬天咧？通常咧咪会迟啲天光嘅， 系啊。 咁今朝咧明显又真系咧，觉得个气温咧系凉咗， 嗯， 即系头先咧一路感觉到体感嘅温度咧，都明显觉得今日咧系凉过琴日嘅， 嗯， 咁啊，所以。如果你哋今日都比较怕冻啊，又或者其实如果行翻工嗰啲位置比较当风嘅话咧，真系要注意啦，着多件衫先翻工啦。 哦，咁啊要听阿芭比讲啦吓，着多件衫，朝头早就唔好涉亲。咁啊，今日见到最高嘅温度咧，其实都唔系话好似之前咁样咧，就28、29啊。今日最高温度都系25度，可能咧因为出边啊个太阳咧就匿埋咗喺啲云后边，咁所以咧体感温度咧就会冇前一两日咧就。叫做咁兴咯，而家就凉翻少少咯，系咪？咁啊，你都要啊吓，你都着翻件衫，千祈唔好涉亲啊，好唔好啊？ 系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 好啦，咁啊，转头再打俾你啦，我哋转头再讲过。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嘅。咁啊，智慧有阵时唔单止咧，净系搞下啲沙煲冷餐噶嘛，即系要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处理好多唔同嘅事情咧，睇下你嘅脑筋啊，会唔会急转弯啊？特别咧，好似煮餸咁样啊，通常都会面对住好多嘅难题嘅，特别系啲肉类嘅，咁啊肉类点样处理啊，点样去到放置啊，都系需要咧好有学问啊，先至咧可以做得好嘅。因为一旦咧啊，首先讲咗咧就系选择呢个肉类，拣得唔好咧就影响咗咧就全家人嘅健康。咁点样做先至啱咧？好啦，面对住咧就有两种唔同嘅买肉类嘅方法嘅。第一就去到咧就传统嘅街市嗰度，另一个方法咧就可能就系去呢一个嘅超级市场。咁我哋到底应该点咧？好啦，其实选择肉类嘅时候，我哋先讲呢一个嘅鸡肉啦。无论喺边一度选购都好啦，选择鸡肉嘅时候，我哋先望一望佢嘅外观、嗰个颜色、肉质啦、气味。骨头嘅状况，佢哋判断啊。如果你话唔系，我买嗰啲咧就唔系冰鲜嘅，我买嗰啲咧其实新鲜嘅。咁啊喺街市嗰度咧，咁啊都已经啱啱劏嘅。咁啊相信咧都系会系最新鲜嘅。好啦，鸡肉亦都要望一望佢个鸡皮咧系咪有绷紧啊、平滑啊，肉质咧有冇弹性嘅。我就觉得咧喺香港嘅市集啊、街市啊嗰度买嘅时候咧，通常咧佢哋都好好嘅，佢哋真系会拣一啲靓嘅鸡去到俾我去到咧就系买嘅。每一次咧都系安心食用。好啦，仲有咧就系要留意啊，如果你系谂住喺超级市场买翻去屋企嘅时候咧，当你一拆咗嗰个保鲜袋，都要咧就系留意一下啊，佢有冇啲唔好嘅气味啊，咁样怪味。如果有嘅话咧，最好咧都系安排翻同翻咧就系超级市场讲啦。好啦，去到牛肉啦，咁啊拣牛肉咧，其实都系其中一样嘢好简单，同鸡肉咧又系差唔多。我哋望一望先，好似睇中医咁样。今日见到佢咧嗰个色泽嘅呈现呢一个嘅红色，肉质啊亦都咧就系富有弹性嘅，咁啊冇一啲过多嘅血水渗出嚟，咁啊呢个咧就叫做好嘅。好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咁啊当然解冻之后你可以试下闻一闻佢，睇下佢嗰个情况咧系咪 OK 嘅。好啦，轮到咧就系猪肉咯。 豬肉的顏色就和牛肉很不同的，牛肉就是鮮紅色的，甚至乎有些牛肉呢去到選購的時候，你發覺它的鮮度 去到就是有一點早早地紅色的，咁啊嗰啲咧都係非常之新鮮嘅牛肉嚟嘅，咁通常咧嗰一類嘅牛肉咧都係可能會揾一啲譬如新鮮屠宰嘅牛，咁咧就會有嗰一隻嘅顏色嘅。如果你話譬如我話買嗰啲譬如美國肥牛咁樣咧，咁就通常都係咧就鮮紅色咁樣嘅。但如果你話豬肉嘅話咧，佢就會有啲淡淡嘅粉紅色，或者咧有啲人咧中意叫佢做專門啲叫做玫瑰紅色啊，咁呢個咧亦都係表示到咧呢個係豬肉新鮮嘅一個嘅光澤嚟噶。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就聞下佢有冇一啲嘅天然嘅肉味啦，有冇一啲譬如酸臭嘅味道，或者咧就係其他唔同嘅異味。仲有咧就係留意埋佢有冇一啲好似頭先牛肉講過，會唔會有過多嘅血水滲出嚟啦，同埋咧豬肉咧有陣時如果擠得耐咗，你會發覺咧佢有啲叫做黏液啊。有啲黏液喺度咧，咁亦都係有機會咧，就代表佢可能已經咧就係入邊啦，有啲開始變壞嘅情況，咁所以咧都要特別留意住。如果你話魚嘅，咁魚有啲咩特別注意咧？新鮮嘅魚腮咧就係呈現一啲淡紅色或者暗紅色嘅，就唔會話有一種咧好臭嘅魚腥味。見到嗰個眼球咧就微微突出嚟，咁啊透明嘅，咁啊啲鱗片咧就唔會咧就係脱落得好犀利，咁當然有刮咗魚鱗啊，另外一件事啦。亦都係啦，咁啊新鮮嘅肉類咧，亦都係富有彈性嘅，咁啊但係如果喺街市嗰度啦，咁你就算要撳咧，都唔好撳到啲肉咧就係凹曬，咁如果唔係人哋就賣唔出噶啦。同埋咧都係一樣啦，所有肉類咧都係唔會有過度嘅出水嘅情況，同埋咧就唔會有一啲好特別嘅黏液啊附喺嗰一度嘅，咁所以話啦，有陣時候去到街市咧，最好咧就揾一啲光猛啲嘅地方，咁咧就可以用先用肉眼咧就睇清楚啊，到底呢一个嘅肉类系唔系符合一个咧就新鲜第一个嘅标准啦？好似以前咧细个我买鸡蛋咁啊，而家就唔会啦，而家一盒盒咁买啊嘛。以前细个咧就逐粒逐粒鸡蛋咧就照嗰个电灯泡啊，虽然咧就系觉得照唔照咧嗰粒鸡蛋都系会买嘅，但系都系一个由光啊揾出嚟，到底呢一个嘅鸡蛋或者肉类算唔算新鲜咯？ 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别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幼儿要健康，就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啲亲子活动，多啲走走动动，一齐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啲活动更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6:35啊，咁啊第二节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咁啊2020年嘅11月10日，咁啊星期二嘅一个早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当然啦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咧5-6啊，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空气啊麻麻地，不过咧都个个都有口罩噶啦，咁啊面对住呢啲麻麻地嘅空气，大家都顶得住。 晨光百科。 上个礼拜咧就见到有一啲嘅新闻消息咧就系咁嘅，话到咧就系海关喺今年7月啊首次咧就成功自行繁殖咧就犬只。目前咧6只嘅3个月大嘅细犬啊细狗仔咧都已经咧就开始接受呢啲基本嘅训练啦。在1岁之后呢就会接受呢就为期10个星期正规的训练，之后呢就会正式服役进行不同的海关派给他们的任务啦。海关今年2月呢就成立了犬隻的叫做繁育中心啦，并且呢就同大学合办一个叫做繁殖犬隻训练课程会，乜东东来的呢？10名人员参加咧，就为期1个星期嘅训练课程，咁啊学习咧就配种嘅方法啦，接生嘅技术等等。咁啊，其中咧有形容啊，软件同埋硬件齐全先至可以咧就成功繁殖。希望透过计划咧就持续啊，有一啲优良嘅犬只咧就投入服务。好啦，讲到呢啲海关嘅搜查犬啊，咁啊到底佢工作系做啲乜嘢嘅咧？咁样。在打击走私毒品方面，香港海关的搜查犬是叫做官员执法的时间非常得力的助手来的。在例如是911恐袭之后，海关也都引入了专门搜查就是爆炸品的搜查犬。另外海关也都有引用就是一些叫做钞票搜查犬，配合就在2018年7月16日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那里是执法工作的。好啊，我相信呢嗰一类嘅搜查犬未必明白呢个咁长嘅 term 系乜嘢。总之佢哋嘅工作呢非常之清晰。咁喺唔同嘅工作上面，佢哋就会搵出一啲毒品，搵出一啲假钞。啊，假钞都搵到出嚟，其实真係好犀利啊。有阵时我哋自己呢都望住张假钞，如果唔系抌咗个大大个印喺度写住仿制咁样，我哋有阵时真係都俾佢哋嗰啲太似嘅样式呢去到欺骗咗。好啦，海关总共有57只嘅搜查犬，包括咧就51只嘅缉毒犬，2只咧就爆炸品搜查犬。爆炸品搜查犬啊，好简单啦，专门咧就系搵火药嘅。另外咧就4只钞票搜查犬，哇！呢、這个钞票搜查犬都有4只，点样可以让个鼻哥就搵到呢一个伪钞咧？哇！呢、這个真系有机会都好想去研究研究啊！好啦，呢啲嘅叫做犬隻啦，佢哋就会调派去到机场啦，各个陆路嘅边境管制站，以及咧就系货柜码头，分别咧就执行佢哋嘅缉毒、搜查爆炸品，以及咧就揾出大量现金嘅工作。啊，头先讲过啦，既然分咗咧就系毒品搜查犬、爆炸品搜查犬、钞票搜查犬，以上咧就系搜查犬属于咧就系叫做一个叫做机灵犬啦。佢哋负责咧就系海关嘅检查站嗰度咧就揾譬如乘客嘅行李嘅货物嘅运输工具入边有冇啲可疑嘅物品。好啦，今日呢啲嘅犬只咧，佢哋嘅来源地同埋训练嘅地方系边一度嘅咧？原来海关嘅搜查犬主要都系嚟自内地啦。 英国以及就是加拿大的。在加入海关之前，他们已经就是在当地接受了一些搜查犬前期的训练。另外也有几只犬只就是在渔农自然护理处那里就领养回来的。经过训练之后亦都一样可以成为搜查犬的。至于品种方面，搜查犬主要都是有两个的品种，包括就是50只的拉布拉多寻回犬，以及就7只英国的史宾格跳犬。这些犬只呢，记住了，每一种的犬只都有他们自己执勤的时候的，无论是海关的、警方的，又或者是导盲犬这样的，当他们是进行他们自己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呢就是、叫做帮忙下他们，或者不要骚扰他们。帮忙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视障人士需要就是、迷路的时候，我们先问一问他、有没有东西是需要帮忙啊。如果是譬如执毒犬或者是其他犬只的，那过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配合回、他、问一问我们的身体，那他们就很快的，他们的鼻很靓的，就知道我哋身上面咧有冇警棍，有冇符 fit 啦吓，咁最紧要咧就系又尊重下啲狗只，又唔好谂住摸下佢，千祈唔好，又唔好谂住咧去俾嘢佢食，咁啊佢哋都喺度执勤紧噶。 落外望，看着我化妆，满脑子渴望，我学会猛跟，潇洒快乐而又玩跳荡。要是劝我吗，别放任放荡，说话却太差，像永不到岸。是你是你，昨天亦多喜欢夜流浪，满足渴望。完全所有，我心已是无力等候，像烟花开始不会收，我今晚必要走，留下寂寥在门外，在门外默默让你受，大波幅发生，终于你受困，不羁一颗心实属于肯定爱悔恨，大波幅发生，留待你想着别人，完全令我奉上所有。在别意眼中冷落外望，看着我化妆，满脑子渴望，我学会吻紧，潇洒快乐又换跳荡。要是劝我吗，别放任放荡，说话却太差，像永不到岸。是你是你，昨天亦多喜欢夜流浪，满足渴望。尽所有，我心已是无力等候，像烟花开始不会收，我今晚必要走，留下寂寥在门外，在门外默默让你受，大步伐发生，终于你受困，只记一颗心实属于肯定爱悔恨，大步伐发生，留待你想象别人，完全令我奉上所有。 六点四十三分的时间，外面的天气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最高的气温是25度，现在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6%，大报复，他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 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好啦，6:43嘅时间，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康。 喂、喂，你又喺呢个交通工具上面啊？ 系啊，因为咧、 听到听到， 都系仲系好熟睡啊。 哦。 今朝早咧，我留意到咧，啲学生哥咧就拎住啲书喺度好勤力咁喺度温紧啦。嗰啲打工仔咧就继续咧耷低头啦，一系咧就做呢个低头族揿手机啦，一系咧就基本上咧都瞓得非常之舒服。咁、所以咧喺佢哋咁需要宁静同埋专注嘅环境底下，我都系要细声啲啦。 继续细声啲，不过出面嘅天咧系咪见到都已经光咗啦？ 哈，你又估錯喎、 哦。 今朝早咧到呢個鐘數咧，都仲係未光啊！嗱，我頭先咧即係我搭火車啦，咁啊途經嘅地方咧，好多地方都仲係亮住街燈喎、啊， 嗯， 同埋啲行人天橋嗰啲燈咧都仲係著曬光管，咁可見咧今朝早真係未見光啦、啊 嗯， 因為佢哋都感應到要繼續亮住燈咁啊，所以咧我哋信啲電子探測儀器啊，亦都相信自己肉眼真係見到微光。唔知點解今日咁遲先光咧、 啊？可能有多雲嘅關係啦，因為今日都係大致多雲啊。不過咧呢、這個時候咧、嗯，即係叫做呢一種嘅光暗度咧、嗯，都係幾啱啲人咧去到叫做瞓覺或者咧發白日夢。不過大家千祈就唔好睇少咧發白日夢喎，因為發白日夢咧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喂，好似好浪費自己個腦筋啊，嘥時間啊，又或者搞到個人唔集中啊。原來咧有啲專家話俾我哋聽咧，發白日夢係可以令到我哋腦筋咧得以一個叫喘息或者重组的机会，重组即系咩咧？好似我哋电脑咁样，有时捞得太耐咧，你嗰啲可能程式啊会有乱咗码嘅情况嘅。我哋脑都系嘅，如果有阵时咧下下用到太尽咧，唔俾一个发白日梦嘅时间个脑筋咧去到放松一下咧，咁我哋好难咧又再弹翻啲，又再好难咧就扯多一转咁样嘅。所以有阵时就算系朝头早唔系瞓觉嘅，咁啊呆呆地发下白日梦咧。其实都是一个很自如休息的方法来的、 嗯、 你都可以试一下的。 我自己呢都喜欢思考，所以呢我很多时候都会趁住那些可以闭目养神或者放空的时候呢想一次，譬如工作的流程怎样做啊，或者譬如有时候呢以前呢记得大学的时候会有些 presentation 的嘛， 是、啊、 可能做完个 project 呢想着等一下怎样表达呢，都会自己在脑袋 run 一次呢，又或者有时呢发梦都是的，如果工作压力大那排或者测验考试呢，我会发梦嗰次考咗一次， 哇！咁就你考两次试喎，唔该晒啊。不过你嗰只就叫思考，就同发白日梦咧系两样嘢嚟嘅， 系嘛？ 系啊， 嗰啲系冇得休息嘅， 你 嗰啲系放空啲。 冇错啦，你嗰啲咧就叫冇得休息嘅，咁啊可以痴痴呆呆咁啊望住一样嘢，咁啊谂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休息方法嚟嘅。 嗯， 系啦，嗱你 啦咁， 你而家仲有少少时间，你啊搭紧车翻嚟，仲有少少时间可以俾你发下白日梦。好嘛，转头就要精精拎拎翻嚟啦吓，好，唔该晒你，我哋转头见。 我系阿 O， 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继续嚟到星期二早上职场 KOL 啊，咁有我哋嘅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 Vince， 早晨， 你好啊，嗱而家工作大家都压力大啦，面对住咧就系裁员潮，咁啊好多时老板请人嘅时候就希望个个都咧都系精精叻叻嘅，乖巧嘅，做嘢爽快嘅，咁啊喺工作上面咧其实都难免好容易咧就俾老板判断呢个同事得。呢、这個同事唔得，呢、这個同事麻麻地嘅，有啲嘅叫做行為啊，辦公室上面嘅行為最容易令到老闆覺得，喂哥仔你唔掂喎，即係要俾下 tips 啦，揾下邊事。 嗱，方向就好難講，不過咧，我想分享一啲即係事例幾樣嘢，即係通常你每一日做嘢咧，都會唔少即係叫做打工仔面對嘅問題或者個題目咧，有機會係老闆會睇到你究竟得定唔得嘅。嗱，或者係我自己個工作環境會見到啲咩咧？其實通常第一樣嘢都會問嘅事咧，我記得我好記得我第一份工去見工嘅時候咧，那個面試官問我咧，你點樣去界定叫做即係話 importance 同 priority， 即係個重要性同嗰、那個、 哦哦、 叫做嗰個 priority， 即係 嗰個次序 先決。係次序，你點樣去界定咧？佢第一份工咁就問我，咁細細個唔識答啦。但係咧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每一個工作崗位，無論係職級，你做咗幾耐嘅工作，其實都好需要去有要去學嘅一樣嘢嚟。如果你呢一樣嘢唔識分，譬如去到老闆度咧，你唔識分先工作嘅先後次序，你唔識分嗰個嘅重要性，然後咧就用咗自己嗰一套去做。咁其實咧，我想引申到啲乜嘢咧？呢幾樣嘢睇到就係你究竟係咪好多假設啦？即係有啲好懶醒，我覺得所以啲懶醒嘅。哎、我知道老闆想要乜啦，我知道啲咩要交先啦，或者我想做啲咩先啦，咁然後咧又係咁樣講啦。 哦，以為自己係老闆心入邊條蟲嗰啲。 係啦，咁咧就大件事 就出事啦。 冇錯啦，懶醒，唔好成日，我成日都講緊話一個謙卑嘅心態，唔係話奴隸式心態，謙卑嘅心態，即係如果你要好有把握嘅時候，你去做啦。但係如果你有少少 個唔夠 100% 嘅把握呢，其實呢你最好去問清楚老闆先。當然啦，有人會問我下，我都問老闆，佢會覺得我蠢㗎，或者覺得我咩都識。咁當然啦，你啲嘢唔好問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我成日覺得啦，你問一次而又叫做即係合理嘅話呢，我覺得係冇問題嘅。當然啦，如果除非老闆都覺得連問都唔俾問呢，咁我覺得係老闆有問題。咁但係呢亦都有叫做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就係下下都要等老闆指示。 哦，咁就太過唔靈活走位咯。 係啦，我哋叫做英文就叫做 spoon feeding， 要喂呀，逐斤喂呀。 係啦，即係臭仔咁樣啊。咁點樣可以喺我又唔會懶醒，但我又唔會話下下問老闆，即係蠢到好似 BB 要人喂咁樣。我點樣可以做得到中間攞個平衡啊？最出色呢 ，Vinci。 好講技巧嘅，首先呢，我就成日都講咩呢，溝通係咪？溝通溝通溝通，咁唔係話要做嘢嘅時候嚇要交功課啦，先至真係問老闆。咁我成日都會建議咧，就算老闆唔揾你咧，你作為員工咧，都好應該係要求同老闆咧，可能一個星期未必日日同你傾偈噶啦，好難嘅。可能一個星期叫做傾一次，叫做可能例會啦，或者去叫做了解一下你過去今個可能，我會建議可能每一個禮拜最好個頭啦，禮拜一或禮拜二啦，去回顧一下或者去展望一下呢個星期，可能大家重新嘅 list out， 去列翻曬出嚟，你今個禮拜你要做啲乜嘢？有啲咩要教，有啲咩重要，有啲咩先后次序，大家同意咗先。有啲咩唔清晰，你都要做准备功夫噶嘛，你都要预备。有啲咩问题，一次过去问，或者大家先做第一次嘅沟通。 咁啊得啦，即系好似每一个星期咧，唔一定要入老板房嘅，喺 canteen 或者 pantry 见到面嘅时候，不如大家可能攞五至十分钟出嚟倾一倾呢一类型嘅topic 啊，有啲咩展望啊，有啲咩点交代啊。只是很 casual 咁样交代咗，咁大家 get 到嗰、那个、那个位啊，又唔会话太蠢，又唔会话下下咧就好似懒醒知道晒老板心入边想要嘅嘢咁样，因为都叫沟通过嘛。 同埋咧，你个个礼拜咁样沟通法咧，唔可以话系净，唔可以真系系草里边条虫嘅。但系咧，你过咗段时间咧，其实你慢慢都会意识到你老板嗰个 style 或者个取态。当然啦，亦都唔可以再咁樣再冷靜嘅，但係咧之後個溝通只會越嚟越容易嘅啫。其實老闆亦都係可能佢未必會唔想理你，但可能佢自己都好忙。但係如果你去主動咧去提出你嘅要求，而又唔係太阻佢時間，其實咧通常老闆咧都好願意，可能利用一個比較即叫做集中呢個時間咧去同你交流或者了解一下你做嘅工作。其實對佢嚟講都係幫緊佢嘅工作。 咪係咯，老闆都想你快快手做完啲嘢，但又唔想你冷靜，咩都嚇唔問我喂。佢假假地都係你上司，你問過佢，除咗係即係叫做你真係幫到手之外，其實尊重都好緊要。 尊重 係啊，即係上司最唔中意就係人哋唔尊重佢嘛，係咪？ 冇錯。咁呢樣嘢呢個係緊要，溝通緊要。 冇錯啦，大家靈活走位啊，記住溝通係非常之緊要。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Vinci 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嚇。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6:52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再同你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嘅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系稍凉噶，周末接近周末嘅时间啦，咁啊渐转多云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唔知道你咧就喺周末嘅时间咧，有啲乜嘢嘅计划啦？可能有啲朋友就中意去玩啦，但系有啲朋友咧亦都中意咧就系集合埋一齐咧去到做一啲好嘅事情。嗱，其实咧全球嘅海岸环境污染咧都相当之严重噶，唔少人亦都中意咧就系自发啊，去到海岸嗰度咧就系清理一下垃圾，好似咧就啱啱过去咗嘅星期六咁样啦。亦都有好多嘅义工，多达咧就300名嘅义工，咁啊去到全港啊8个唔同嘅海岸，一共咧收集咗咧就系3.78公吨，系公吨嘅垃圾啊吓，啊当中有啲更加夸张嘅咧系咩咧？有雪柜啦，有麻雀啊等等啊。 嗱，負責組織今次活動嘅機構咧，佢就話到啦，清理海岸咧，只係一個治標不治本嘅方法。最重要咧就每一個人啊，亦都可以咧就係開始源頭減廢，減少咧就係用一啲叫做一次性塑膠啊。上年其實有一個叫做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嘅報告咧就出爐啦。咁啊，2019年啊，全球海岸收集到咧就超過9400吨嘅廢物。本港關注組方面咧，咁啊，亦都喺上個禮拜六啦，佢哋去過邊一度咧？頭先話到一啲嘅海岸，例如係南丫島、大嶼山、石澳、南灣、清水灣、大埔、鶴咀，同埋咧就西貢等等嘅灘嗰度咧，就係執咗呢啲嘅垃圾。除了剛才提過的一些譬如雪櫃啊、麻雀台啊，或者是車胎，甚至乎呢消防的器材、不同的塑膠用品等等呢，他們都是一樣呢是會找得到的。今次呢他們總共呢就執到大概就6000多個膠樽。咁啊，呢啲嘅膠樽咧，當然咧，佢就會稍作清理，然後亦都咧就會拎翻去有關其他嘅組織嗰度咧，就進行回收嘅工作噶。咁佢哋亦都話到啦，最緊要咧就係大家真係源頭減廢，去到任何地方咧都係自己垃圾就自己帶走，呢一樣嘢咧係最重要嘅。如果要飲水嘅時候咧，都可以用一啲咧就再循環或者係可再用嘅一啲叫做水樽，好似我咁啦。如果去到啲郊外地方咧，都會用一啲可以無限即係斟好多次嘅，係一啲即係穩陣啲嘅水樽，或者咧就準備定咁樣咯，就千祈就唔好用一啲咧就即刻買嘅。如果真係去到荒山野嶺，佢淨係得部汽水機咁買咗嘅，咁、那個樽咧都唔好喺嗰度附近嘅垃圾桶抌啦，拎翻出去市區，然後咧就拎去一啲回收箱嗰度咧，咁樣去到等佢再做，咁啊叫做咧就冇咁浪費啦。咁啊呢啲海灘或者各樣嘢咧，都係我哋自己咧要好好地珍惜嘅一啲嘅叫做天然嘅一啲叫做環境嚟嘅。如果我哋咧仲係抱住一個叫做浪費嘅心態喺呢一個海灘上面嘅話咧，咁我哋每一次去到海灘咧，見到嘅就已經唔會係再係靚嘅海灘，唔會係靚嘅沙、靚嘅海、靚嘅風景，吹嘅風過嚟咧，可能全部咧都有啲垃圾嘅氣味。咁我諗你都唔想嘅。我哋想有一个靓嘅海滩嘅舞台嘅话，俾我哋尽情投入大自然，我哋就要识得爱护环境。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呢个人不羁舞台啊！ 一拥抱看如浪，来留住渴望，思想猛烈摇晃，光影震撼如浪，人们在对望，身躯猛烈摇荡。

B 咧戴呢個紫色口罩，我好中意啊！依、這個紫色口罩咧，你知唔知係點樣得嚟噶？ 有 個同事經過，跟住話：哎呀，我好中意紫色噶，你個口罩好靚。跟住佢真係好好啊，跟住咧就送幾個俾我，係 嗱，俾你 係咩？ 係啊！ 哇，呢啲你同事都幾好喎、 啊。我啲同事即係你啲同事， 所以大家啲同事好咯、 啊。係啊， 即刻睇啲 某啲咯，某啲啦、啊啊哦、，OK。 全部啦，唉，唔好咁小氣啦。 誒，我好小氣㗎。 啊，得得得，你小氣你嘅事啊，我大方。睇下交通先。 咁啊，係啊，發現好大方嘅芭比。OK， 講到交通先啦嚇。咁啊，較早前咧，普通道咧近住美譽街咧，就由於係有路面維修啦，咁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喺西貢㗎。咁而家咧就維修已經完成咗啦。咁普通道咧就恢復翻正常嘅行車線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去到愛民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龍尾就去到香港單車館。咁獅隧出九龍啦，就排到去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就去到小瀝源嘅。咁喺路面方面咧都有噶，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擠塞排到去果欄；西貢公路出九龍，近住康湖居巴士站車多，龍尾去到白沙灣碼頭。 咁交通方面暂时嚟讲都尚算几好啦，係咪？咁嗱 ,Didi 你自己就话到朝头早嘅时候呢，咁有个靓口罩，咁心情又好啲啦。而家你譬如你好似我戴口罩都戴咗大半年啦，差唔多一年啦，我觉得已经成日都。 係差唔多 啦。差唔多一年啦。咁你而家揀口罩，你会唔会已经偏向鍾意要埋衬衫嘅感觉㗎呢？ 如果有特別嘅事情，我係會襯衫嘅，係、啦，因為今日有特別嘅事情，所以會襯少少衫。平時我都係比較都係愛翻淺藍色嘅咁樣比較方便。 今日你都有刻意咧，就係、是、裝扮過自己喎。 冇、錯。 其實佢唔單止淨係口罩襯衫 㗎，件衫 眼鏡都係紫色啦，我見到。 唔係啊，原來佢件衫有個背心係嘛？係 啊係啊，背心背心嚟嘅，有罩咁啊，天氣唔著背心啦。我有聽你哋嘅神光天氣 嘛，睇唔到啊。 但我想講咧，佢都係著短袖。 我係想就都仲系覺得好熱啊嘛！ 嚇、你覺得熱啊？今朝都 啊，不過有披肩嘅，係冇錯。 好咁啊，都係總之紫色紅色襯曬你， 係啊，好襯啊！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睇下應該係短袖衫定係長袖衫啦。歐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而家系短袖定系长袖嘅时候咧？ 一定嘅长袖咯，哇，阴风阵阵、直情系。不过可能咧，阿 Didi 心情好啊，搭咗支大红大紫衫咧，咁啊，自己都精神为之一振啦，所以咧就感觉咧就热啲啊，同埋暖和啲。但系依家咧喺条街嗰度咧，企多一阵咧，你都觉得啊，喂，大风吹埋嚟咧都冻嘅咁样，而且望向天空咧，其实。太阳咧冇出嚟都好关事嘅，咁如果太阳出嚟又可能叫做温度又高翻一两度啦，即系望向天空咧就灰蒙蒙一片嘅，咁啊系咪偶遇咧又未至于纯粹单纯阴天咯，今日就睇到一个咁嘅情况，咁啊能见度都唔会话太高噶啦，因为阴天嘅缘故啊，咁所以咧即系奉劝咁多位心机嘅听众朋友咧，可以朝头早咧真系着翻多件衫，同埋咧一阵食早餐咧都要饮翻杯热饮啊，有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之前夏天咧，咁朝頭早早餐唔緊要啦，即係可能 A 餐跟住要杯凍檸茶啦，或者凍檸水啦、凍奶茶啦等等咁樣。咁但係今日就O 就少咗温馨提示啦，今日真係凍咗少少。咁如果你飲翻啲熱嘢咧，應該會令到大家咧個感覺咧舒服啲，同埋唔使成尖寒尖凍咁樣。特別係女士啦，係即係都係少少可以分享下啲。 喂，如果朝頭早飲翻杯熱朱古力，其實都唔錯。照你咁講，呢個早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都覺得 OK 啊。不過熱朱古力又係啦，即係我哋 高卡路里啊， 都會肥。 你哋都有 quota 嘅，你哋 唔會飲水都會肥嘅年紀，即可能有冇啲減糖嘅熱朱古力咧？朱古力要飲，但有冇啲 減糖嘅 推介咧？ 喂，揾都好喎、啊，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喎，到底有冇啲減糖？或者零卡路里嗰啲朱古力，係嗰啲啱我啊，都係 睇有冇機會，我都啱啊。 好啊， 我自己都想減下糖啊嚇。咁但係朝頭早咧，最緊要甜滋滋，記得要少咁啊。詳細嘅天氣交俾你哋啦。 好啊，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嘅。咁啊，最高氣温咧今日會去到25度，不過咧就太陽伯伯咧暫時今日收工啦，咁啊俾啲雲遮住咗啦，咁啊所以體感温度可能都會真係涼翻少少啊嚇。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北風。咁啊，離岸間中嘅吹強風嘅，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早晚稍涼，接近週末咧就漸轉多雲噶啦。而家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7%。頭先阿歐都講咗啦，出邊有少灰蒙蒙一片啊。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5至6咧，都係中級度嘅水平嚟嘅。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樂，有快樂。 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彤就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继续同我哋探讨下身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咁今日咧，我亦都有另外一个嘅个案咧，想睇下周博士有冇啲咩意见可以俾到佢。成日都听人哋讲有一个词语叫做情绪勒索，咁到底咁样嘅情况算唔算系一个情绪勒索咧？咁话说咧，這个嘅事主，我当佢叫阿 Man 先算啦。佢爸爸咧就比较早就离开咗啦。咁然后咧，阿妈妈嘅精神咧就全副心机咧就寄托咗喺阿 Man 嘅身上啦。咁啊，对阿 Man 咧都有好多嘅要求啊，譬如就算佢大个咗啦，同女朋友去旅行啊、拍拖啊、出街啊，咁阿妈咧都成日都话要即系唔好赖低佢嘅，即系要跟埋一齐去啊，又唔准佢搬出去啊。咁一旦有要求阿 Man 做唔到咧，咁阿妈妈咧就会觉得好委屈啊，甚至咧会 send 一啲千字文俾阿 Man， 即系讲自己好唔开心啊咁样。呢一啲咧算唔算系情绪勒索，定系话唔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孝顺嘅仔，你系应该照顾埋阿妈呢啲嘅情绪噶。阿周博士，你点睇咧？ 系啊 ，Kitty， 从广义嘅角度嚟讲咧，我刚才咁听咧，其实已经可以属于情绪勒索嘅一种吓。咁当然具体嘅情况要再听多仔细少少啦，因为情绪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 其實是非常之普遍，亦都好值得我哋關心。用剛才個例子嚟講咧，依、這個媽媽嗱，當然我哋絕對可以理解，我哋絕對唔係怪責依個媽媽，甚至可以話依個媽媽冇做錯到嘅，佢真係好愛佢嘅仔阿 Man 嘅，而且媽媽自己嘅伴侶即係阿 Man 嘅爸爸啦，走咗之後，作為一個女性，當然好孤單啦，好無奈，好痛苦啦，係嘛？幾十年嘅老伴走咗，哇！於是好自然地。女性往往都是以家庭为重，於是自我的价值感完全投注在仔女身上。这个在我们传统文化是天经地义，因为女性通常是以感情关系为本的，就不是男性比较多在事业为本。所以呢阿 Man 即是他的仔呢就成为这个妈妈自我价值感的源头。所以呢他就极度需要这个阿仔，需要妈妈，所以是需要被需要。而往往呢就将这种好需要被需要就呈现为爱，但其实是一种操控，一种索取，甚至在情感上的一种勒索。阿仔你唔理阿妈啦，你话过呢一世爱我噶，你真系咁残忍啊！你抌低我唔理啦，你净系挂住女朋友啊！即系呢类听嘅说话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其实几难顶噶喺生活上，因为嗰个系我阿妈嚟噶嘛，我点可以抌低阿妈唔理啫？ 但你又唔想佢唔开心、啊？ 冇错啦，你讲得好，我唔想你唔开心，但我见到你咁唔开心，好似我令到你咁唔开心、啊，我好似要牺牲我嘅利益，咁我陪女朋友，我有我自己嘅感情生活，又系天经地义嘅、啊， 咁 就睇佢点算。冇错啦，可以点算咧？呢个系非常之唔容易噶，我哋直接用几个礼拜嚟到讲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题目。 系 首先我哋了解咗先，即系我哋英文叫 we don't need to blame anybody， 即系唔好怪责任何人先。首先唔好指责啊嘛，我要理解佢啊。我哋要理解妈妈有咁多情感嘅苛索、依赖、需求，甚至勒索，佢背后都系做对爱嘅。渴求，因为佢好需要被需要，因为佢觉得好孤单，因为佢揾唔到佢自我价值感，所以个出路咧就是、让妈妈揾翻属于佢自己生命嘅自我价值感，而唔系揾阿仔嚟取代爸爸嘅位置。 但系妈妈已经一把年纪，点样再去帮佢揾到一个价值出嚟咧？ 冇错，你讲得好好啦。妈妈已经一把年纪，咁点帮佢揾翻个价值咧？首先喺个定位上、理念上面咧，我哋要清晰啦。刚才阿 Kitty 都讲过啦，孝顺，孝顺唔系要满足晒对方所有嘅需要。因为如果我哋满足晒对方所有需要，呢、这个系愚孝，未必系帮到妈妈去成长吓。嗱、啊，做法可以好简单嘅。我先讲一招绝窍先啦吓。 好啊。 咁我下个礼拜可以再深入讨论多少少吓。第一咧就系、是。首先不要攻击批评反对妈妈先，因为她自己都很辛苦。首先要肯定母亲那种操控，为她来讲都是一个爱的表达来的。欣赏妈妈，譬如妈妈 唔俾我去街，唔俾我见女朋友，要我陪佢去食饭，陪佢去乜乜乜乜做啲乜嘢先啦。我哋唔需要，哇！你好烦啊，你好操控，唔需要，因为你咁样同妈妈讲咧，妈妈觉得佢嘅伟大母亲嘅角色被挑战啦，所以佢更加需要去透过操控仔女嚟到肯定翻作为妈妈嘅位置、角色、自我价值感。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好简单，第一，譬如而家去同妈妈讲，妈妈收到你好爱我。多谢你关心我，可能一句就够噶啦，我哋心平气和。第二句讲出我嘅底线，我嘅需要。嗱，呢个唔系反驳佢，唔系攻击佢。譬如第二句就系、是，妈妈你信任我啊，我识得安排我时间噶啦，或者妈妈你都信任我，你都想我有我自己嘅感情生活噶嘛，你都想我幸福快乐噶嘛，即系类似系咁，讲出我嘅底线。第三，提出一个双赢嘅建议，譬如话。我今晚见女朋友，我11:30前就翻嚟噶啦。或者我唔翻嚟瞓嘅，你放心，我听朝就同你食早餐。 啊， 让妈妈收到我系爱你，唔系攻击你。有几样嘢值得留意嘅，第一咧就系、是、被情绪勒索者咧，往往自己都需要负责任嘅。点解我持续容许呢件事发生呢？可能自己都系好需要被需要，长期都处于一种。好驚媽媽冇咗我啦，好驚媽媽唔鍾意我啦，我都好需要被媽媽肯定啦，所以媽媽一唔開心呢，我仲唔開心過佢喎。可能我作為仔呢，我都好需要透過討好取悅媽媽去肯定返我好脆弱嘅自我價值感，亦都係我自己都同媽媽其實一樣嘅，都係處於一種低自尊、低自我價值、低自我形象嘅狀態，所以媽媽失去伴侶，所以佢索取仔女嘅愛，而我自己呢都好驚失去妈妈的肯定和爱，因此即使妈妈有些很过分的行为，我听过很多的，妈妈会 check 我 email 啊，不让我见朋友啊等等，不断其实加入我的私人生活，其实令到我没办法真正成长长大，但是我自己都很怕失去，很介意妈妈怎么看呢，我也都纵容着妈妈，这种情绪勒索，第一不限性别的，只是这个例子讲的妈妈，可以是爸爸，可以是特别夫妻关系，男女情侣，男男女女的关系，任何感情关系，特别在华人的社会呢，情绪勒索是非常非常普遍，所以我们未来几集都很值得深入探讨这个这么重要的课题。 好啊，咁啊，今朝早呢同阿周华山博士谈到这里先啦，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过，唔该晒你。 7:21的时间，一首的歌曲叫做灿烂一次，人是怎会只是灿烂一次啊，他们是 Fiesta。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点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哦，唔知崔杰同今朝有冇早餐俾我哋咧？佢心情开朗咗，但系我哋嘅心情未开朗，我哋未食早餐啊。 小白，你已经有两个闸口可以食到早餐噶啦。 两个咩啊？ 两个闸口嗱，你工人可能会，姐姐可能会煮， 唔会噶，佢唔会煮噶。 太太可能会煮， 佢都唔会煮。 你已经比平常人幸福，有两个关卡有机会有早餐。 但系嗰两个关卡都唔提供早餐。 两个关卡都冇提供，因为我发觉我翻咁早，仲要其他人咧陪我咁早，然后整个早餐，喂。 即都唔、你都俾人瞓下、老實講，我自己個心態真係係啦。 我都會嘅，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都會靜悄悄咁出門口啊，唔好嘈醒屋企其他嘅人啦。咁 係冇錯。 嗱，不過咧講到工作咧，嗱工作嘅需要同埋條件咧都有好多唔同啦。嗱，好似我哋呢一行咁樣啦，可以話咧好定時咁樣唔定時，因為咧成日啲時間可能會顛倒啦、 哦， 又好早又好晏啦。 係啊。 咁有啲行業咧，就可能大家咧本身聽到個職業嘅名稱咧，就已經覺得哇，可能存在一啲危險性啦咁。譬如可能做警务人员啦，或者系消防人员咁样 建筑嘅 系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危险性。 DJ 都好危险噶， 系咩？点解？ 咁你首先我哋要戴口罩做节目啦，我哋喺密闭空间入边工作啦，我哋都有危险嘅风险。阿小白好早起啦，有机会有心血管病。 哇！ 你神都落嚟咁样就我， 我哋咧做节目咧好兴奋噶嘛，跟住咧个心率又会提升。好机好大机会噶、 啊，所以平时咧一定要做多啲运动。点解咧？你要增加你血管嘅弹性。 嗱、小白讲得啱啊，因为我做过一个心血管病嘅 event 咧，个医生就系话：，哇，阿 O， 你唔好以为你做 DJ 咧，坐喺度咧唔使喐咧，冇乜心血管病啊。你哋先系高危，因为你坐喺度做节目嘛。跟住咧，自己 个人又咁 high 爬、 啊。系啦，咁啊，好容易有呢一样，唔系话咒小白、啊，只不过叫大家警惕啲啊吓、啊就 是。喂，工伤都系，其实我哋长期戴 headphone 咧， 系啦，听觉又要保护。 headphone 嘅嘢好奇怪，一定是越大声， 系啊，所以你见下咧，我哋啲同事咧啊，唔系伤嘅伤，病嘅病噶啦，好得意噶呢度，哇！点啊 ，Bobby 有咩提供啊？ 流流 我系想讲咧，嗱，今朝早打开报章咧，见到有一则咧就系招聘嘅宣传啦。咁呢一个招聘嘅职位咧就系消防署咧要招募呢一个嘅人员。咁、但系嗱，传统嚟讲咧，我由细到大咧就从来都冇谂过咧要投考呢个消防员嘅、因为我好清晰知道自己体能咧系一定唔得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职位咧，就可能会适合好似我呢啲体能差嘅人。 系咩？喂，本身嗱，我问下 O 先。 嗱，我话可能。 你有冇谂过消防警察呢一类，即系又要体能咁又考入去？ 冇啊，我谂住做制服部队啊，或者教书嘅原先。 哦，鼓励唔到。 系啊，两样都最后放弃咗啦。系啊，做咗DJ。不过头先阿 Barbie 讲咧话，喂，体能未必得，你有冇试过先？ 梗系冇啦。 你应该试咗先话自己唔得啊嘛，系咪？ 佢系应该我听过啲人讲话要一跳咧，你嘅手指唔知要掂到边个位嗰一类嘅测试噶嘛？ 好似话要三四下引体上升， 我一定唔得啦，我半下都做唔到。 你试下先， 十分一下都做不到 你都冇练过， 唔系夹到只脚。 你知唔知当你想做嘅时候咧，一个人就系咁噶啦。当你想去考消防嘅时候咧。你個人自然會開始想 train 自己， 係啊， 跟住你發覺原來自己做到引體上升啊！你知唔知啊？ 哇！呢、這個真係開心大發現、啊，如果我真係做到有一日嘅話咧，你 點啊？ 我一定會話你。 如果你做到，我幫你拍片。 係啦、啊，嗱，你就會成為咧網紅，仲可以教人哋做引體上升。 係咯、 啊，你話俾人聽，意志力啊！意志力系几咁紧要啊？ 跟住原本想做消防，唔使做消防啦，做网红， 系 教人意志力， 系啦。 啊，你两个真系咧发白日梦发到而家都未发现啊！ 喂，不过咧你呢个 post 我有睇，其实个时薪都几高噶，系啊，咁啊按翻个时间嚟计咧，都有三位数字。 呢个你香港嘛嘛？ 系啊，香港嘅，同埋咧呢个职位咧就现正招聘之中嘅，有兴趣人士可以谂谂度度。咁啊 ，Barbie 可以详细啲讲啲出嚟啦。 嗱，因为咧其实佢今次招聘嘅呢一个咧。其实就唔需要用到话体能测试嘅，反而咧就需要咧喺啲语文同埋语言上面咧有啲特别嘅条件。 即系两文三语、 系啊，嗱，佢今次个招聘职位咧就叫做系兼职嘅合约社区关系助理。 系 嗱，你听到社区关系助理，你应该都大概估到个工作性质系做啲乜嘢啦？即系可能要出下啲 event 啊， 宣传、消防啊， 谂下啲宣传品啊，制作下啲活动啊，然后就即系宣传下啲消防意识咁样啦，入去学校啊。 个 title 咧，我听到头嗰两个字系兼职先嘅， 系啦，系兼职， 兼职嚟 嘅合约，但系有合约有兼职嘅， 系啊，因为佢 因为兼职都需要合约， 佢有得有个 point 嘅，佢都有24至到唔知几多 point 咁、我有睇啊呢一个，即系帮朋友，因为呢一年咧有啲朋友就冇乜公开咁，开工不足，咁啊有呢份都算绝世筍工啦，其实 Barbie 揾出嚟，今时今日喺面书嘅专业有一啲绝世筍工嘅或者铁饭碗嘅 page 啊，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去啊，因为头先好似 Barbie 咁样讲，你都识讲啦，唔使体能训练做好消防喎。 系咯， 咁简直系 听落叫。喂，你系咪真系帮朋友睇噶？定系突然间同我讲走咗去考消防？你 唔 会噶？ 因为我相信佢有一个条件，佢唔会符合嘅。嗱，我首先讲佢会符合嘅条件啦。嗱， 佢唔会符合，我真系想听、啊。 嗱，我相信佢中文、英文嘅沟通能力同书写能力都冇问题嘅， 系 咪啊？ 系 啊，但系你识唔识一个南亚裔嘅语言咧？ 唔识啊，呢、這个就系、是。嗱、可能社区就系要同南亚。 要打射一 邊。是啊，因為佢其中一個入職條件都寫到明㗎啦，你必須係要識其中一種，例如印尼啊、尼泊爾啊、菲律賓啊、泰文啊。 小白你轉工喎，到時因為你識印尼語喎、啊。 你之前唔好咁講，印尼文我淨係識嗌幾個餸嘅啫。 哦，原來係咁。因為之前唔係聽佢咁樣講啊嘛，佢又話印尼華僑又話成咁樣。 印尼華僑一定識㗎嘛。 不過咧，個薪金個頂薪咧，我睇唔係合約嗰份咧，都去到50,000+嘅。 係啊，其實個人工係相當高嘅、 啊。 你合約嗰份都真係三位數字起 嘅。 點解 我 細個唔俾心機學印尼文？ 係唔好以為睇，其實幾好㗎，50,000+同埋咧佢之前未有個任何人嘅、即係消防處。 係啊，藍色嗰、那個。 係啦、啊，我估咧叫 reboot 翻呢一隻吉祥物，因為佢都消失咗一段時間啊咁樣。咁究竟係用翻任何人定還是有啲新嘅吉祥物要滲入社區，即係同大家打成一片，叫大家促進一下啲防火意識啊、消防意識啊等等。我估係咁嘅。 任何人嘅細佬同所有人咁樣。 唔係，同埋佢係需要識講嗰啲語言。而家開始有個新嘅特質就係、 是。係啊，即係出嚟嘅時候就同你講話，我乜都唔識，但我識得同南亞裔人溝通咁樣， 咁已經贏曬啦。 跟住隔離嗰個消防員哥哥咧，就可能同任何人就一齊入社區，叫南亞裔嘅朋友仔都注意一下啲消防意識啊！這個都係啊，消防意識就跨光譜、跨種族嘅咁樣，即係唔係淨係話你某啲皮膚、某啲面孔先要關注咯。其實即係喺得香港住，係香港人都要好好咁樣咧遵守啲消防意識 啊！係啊，啲法例跟翻香港消防法例都係啦。咁佢呢個就係話頂薪去到50,000+嘅， 係啊， 就係呢就係同。呢個 pose 嘅啫， 係啦。嗱，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寧願學一種南亞語言咧，都容易過訓練體能嘅。 哦，喂，對芭比係嚟講係喎， 同埋芭比有一樣好處就係咧，消防員咧好多大隻型男嘅，係。咁你同啲大隻型， 佢未必考文職嘅喎，但係。 唔係，但係佢哋會出現。 你同佢哋一齊翻工啫嘛。 你諗下，同我同小白翻工，定係同消防大隻型男翻工？ 咁我想轉工啊！ 係啊， 同消防大隻型男翻工啦嚇。好，咁啊，出邊嘅室外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55%啊。而家先聽聽咧，就係1至7點半的新聞，9點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每朝6點到10點，梁榮忠、崔傑同、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點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香港的情况，对另外四人实施制裁，以示不满，压制香港特区的不同政见人士。被制裁的四人包括警务处副处长、负责国家安全的刘志慧、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以及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李光洲。美国财政部在网站公开四人的个人资料。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就中国政府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等暂停和香港特区的引渡条约，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亦都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特区高级官员和相关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埃斯珀的职务。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说，埃斯珀已经被撤职，并感谢他的服务，将会由备受敬重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担任国防部代理部长，相信他会做得很好。有美国传媒在大选之前曾经预测，即使特朗普成功连任，埃斯珀亦都很大机会无法留任。埃斯珀亦都被指整顿军方体系官僚的力度不足够。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有新进展，辉瑞药厂表示，根据初步数据显示，测试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90%。疫苗研发的消息鼓舞，令欧美股市和相关的药业股大升。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表示，疫苗研发或者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疫情的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是非常好的消息。

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油漆天拿水重接油胶黏剂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易时咧。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ic 嘅神希。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11月10号7点38分，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晨Kitty， 做什么辛苦？不辛苦， 做什么偷笑 的你？不是偷笑， 是吗？ 不是，即是刚才呢，开麦之前呢，我问他讲起为什么我不累啊，即是以前同我一起做夜晚节目，夜晚你又不累，现在做朝早节目，朝早节目你又不累，你不累的咩？我说开麦我就不累，很奇怪的。 其实个对答不是这样的，听众。个对答话，咦，点解你喝咖啡的？是啊，因为上了之后早想着喝咖啡。 我以前都没有这个习惯的。 你夜晚不喝的？是啊，我以前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啊。 类似的对答。 这个是比较真实的 对话。其实我以上呢段呢都是精心铺排，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即是想告诉大家呢，现在很多时发生一些任何事呢就是这样了。我永远都是讲其中一节俾你听，你唔知个头唔知个尾咧，就会觉得开心啲，你会觉得我正啊嘛， 系啊， 你系正嘅， 真系充满力量啊，俾我哋更加朝气勃勃咁咧，迎向今日咧星期二嘅晨光第一线。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就睇咗一个报告，咁你知道咧，过去呢一年咧，因为疫症啦，咁啊令到某啲嘅行业咧都蓬勃起上嚟。 我以为你唔舒服添。 做咩事啊？ 即系睇医生，跟住攞咗个报告，睇咗睇咗个报告啊！ 系因为疫症啦，咁样我就去 check 一 check 啦。 崔小姐，个报告出咗啦。 恭喜你啊！咁我就真系惊啦。 恭喜你，可能都系惊一惊喎，崔小姐。 所以千祈唔好恭喜我。 系话时话啦，阿小白同阿芭比就已经做咗爸爸妈妈啦。佢咪通常话俾你听嘅时候，一定系讲恭喜你先呢三个字，一定系讲恭喜你先噶。 应该系啦，呢个系最好嘅开场白嚟嘅，即系等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点解唔讲？点解要讲咧？或者系可以 skip 咗佢噶？ 即系直接啊嘛。 直接讲， 梁生你做爸爸啦。 系啊，即系咁样系嘛？恭喜你咧。 西化添啊，西方系咁 ，congratulations，congratulations 系咁样嘅意思啊。 唔系，咁系一件欣喜嘅事嚟嘅，正常，正常。 对于一般人而言， 系 欣喜嘅， 所以我都会恭喜你噶。 你宣布好消息？ 唔系，我宣布。 我琴日见余香莹都宣布好消息，你系咪宣布好消息？ 我冇咁快，我都想迟啲先啦。 OK， 唔急嘅呢啲嘢吓。 俾我宣布第二个消息好冇啫， 即系讲另一个报告啊。 系啊，讲翻个疫症啦，咁啊令到某啲生意咧好咗，有啲生意就差咗。嗱，其中一个咧，有好嘅影响。當然就是嗌外賣的應用程式啦。咁啊，呢一個其中一個，因為有幾款嘅都咁啊，其中一個咧，佢就公布咗話，今年嘅用戶人數咧就接近係舊年嘅四倍，即係我當舊年有十萬人啦，咁啊，今年咧有40,000個用戶啦， 少啊！我以為會再多啲啊， 會再多啲啊！我都以為 係 真係冇得食嘢， 係咯，早一排你直頭只可以食外賣嘅歲月裏邊，你點可以唔幫襯外賣嘅？ 唔係咁，亦都鍛鍊咗啲廚神出嚟噶嘛，即係一係嗌外賣，一係咧就自己喺屋企煮咁樣。 唔係，不過你呢個係其中一個平台啫嘛，即 係外賣平台。可能有啲再勁啲嘅。 唔係，有三個外賣平台，一個升4倍，咁另外嗰啲又升4倍， 有四 咩12倍咯。 有四個外賣平台，你屋企必定有一個人幫你出去買外賣，嗰個都係你嘅外賣平台嚟噶嘛。 嗰個係我啊，因為都係我，所以我冇計到自己嘅 headcount 外賣平台啊， 冇計到自己嘅 headcount。 系咯， 嗱咁啊，仲有其他嘅，佢咧就话当中咧有啲送餐嘅就系步行送俾你噶啦，即系近近地，有啲咧就系揸电单车噶啦，呢一啲嘅合作伙伴咧，你估边一个多啲啊？嗱， 电单车， 阿欧咧。 單車， 你受鐘哥影響咁深，應該你都係估電單車。 唔得，我要估另外，我想我哋今日中啊，我想我哋今日估中，我估步行者、 步兵係咪所謂嘅冇錯啦，原來當中步行送餐嘅咧， 即係連電單車都慳翻啊！ 唔係電單車都多， 電單車都冇錢買。 或者公司冇配給， 係唔係因為方便投入去呢、這、一個商業 行業 裏面啦， 容易啲。嗱，佢話隻手空拳就可以入行，係 啦，你連本身嗰個資產都唔需要有。 不過呢個咧，我有少少質疑，唔係質疑，有少少問號嘅，即係點樣去劃分徒步同埋點樣劃分係用電單車？即係個距離咧係幾遠你先至要用電單車？嗱，如果譬如我由廣播道呢度當咁樣計啊，呢度去到樂富，你可以行路嘅、嗯。 所以樂富可能有好多都係步兵、 嗯。我知道，因為我睇咗個專題咧，好似疫情嘅時候做嘅。佢一入職嘅時候已經揀嘅啦，有電單車牌先可以做電單車個飯。 係啊， 你有自己嘅單車，你先可以做單車個飯。你又冇單車，又冇電單車咧， 就要行啦。 你就點都要行嘅啦。咁咧，佢就會將所有附近比較近啲嘅單。俾啲步行者去送餐嘅，你話遠少少，譬如喺樂富叫外賣，跟住可能嗰、那個屋企係喺石結尾嘅，咁可能就電單車啦，咁、樣嘅一個情況咯。嗱、實際嘅距離我真係唔知道，但係就因應你有唔同嘅交通工具，究竟用腳啊、單車定係電單車咧去劃分嘅。 係㗎，有時候。嗌咗之後咧，你發現原來係步兵送嚟嘅，咁又要等耐啲咯。 叫步兵啦，我唔中意呢個名字，我都係叫步行送餐者。唔知道我覺得咁樣講好似有少少貶義。我自己聽落啫，即係我知道呢個有一個坊間嘅説法。其實即係當然亦都有其他媒體。高舉到，哇！你知唔知依家送外賣啊，4-5萬元噶，你行路跟住又可以儲到步數，又可以食。咁、但係調翻轉頭，喂，人哋真係好辛苦噶，好多人咧攞到個外賣又話打瀉咗啲湯，其實佢都唔想啦。跟住上到去要俾啲叫做住户咧喺度鬧啊，係我都有睇過。 我反而覺得個名幾型，好似白冰咁樣。我成日覺得係白冰咁。 你睇得星球大戰太多啦， 白冰係型 的。我完全都冇去咁樣分添啊，即係譬如揸電單車又或者咩，我全部叫做吳生。即系全部都系叫吴生送外卖嘅，系啊。 点解你问佢？ 点解姓吴咧？ 唔该晒先生咯。 哦， 唔该晒。 嗱，咁啊，讲翻个数字啦。步行送餐嘅伙伴咧就增长咗7倍，咁而电单车送餐嘅咧都有增长到，都增长咗3倍。咁当中咧，大家就会问啦，咁多人嗌外卖啊，边一个菜式系最受欢迎嘅咧？你哋估下？ 你讲菜式啊？ 系啊，即系譬如中菜、日本菜、韩国菜， 跟 住再细分，系跟住先再细分。 你出招先， 唔使望啊，小白点会系日本餐呢？唔会啊。 咁你觉得系？ 点都唔会系印尼餐嘅、啊， 唔会系用紧。会唔会系 pizza？ 嗱，我第一个估咧，我第一个估咧，应该系譬如嗰啲即食面类啊。 即食面喺屋企都煮到咯。 哇，系啊，即喺屋企煮到，但你通常都会叫人煮。 哦，即你意思系茶餐厅？ 茶餐厅 类型咯。但如果你话拣譬如中国菜定咩菜咧，我会估真系普通厨房， 即粤菜。 粤菜多啲。 中菜系好。 pizza 炸鸡。 好。咁啊，梗系中哥啱啦，今次系啦，正所谓即系中国嘅粤菜博大精深，即系包含咗好多嘢喺里面啊嘛。 食啲小炒咁样，你全部都系粤菜嚟噶嘛。 但系最受欢迎嘅国际美食咧，就真系包括咗日本菜啦，跟住台湾菜啦、韩国菜啦，同埋越南菜，即系可能叫啲河粉啊咁样。咁好啦，当中最受欢迎嘅食物系乜嘢咧？就最受欢迎就粤菜、中菜啦，最多人嗌啦。咁但系当中可能包括。有茶餐厅啊、点心啊， 茶餐厅、我想话最受欢迎嗰啲都系一味菜嚟嘅，即系我乱谂系一个咕噜肉咁样。 可以广啲嘅系啦， 广啲广义啲嘅， 譬如小炒咁样， 烧味饭我估， 烧味饭 系咁样系一类冇错嘅。 外卖通常食烧味饭喎，吹拍 我好难认同你呢句啊， 系咪啊？ 即系你点会无端端我叫个烧味饭翻嚟食先？ 我好似有试过一次咯，但系唔多咯， 好少好少好少， 炒鸡饭咁样，即系话送上嚟啊？ 咪应该系炒饭啊，或者嗰一类型嘅东西咁样。 开估啦， 就系酸辣米线啦。 吓， 系啊！佢话系连续4年啊，蝉联呢个平台上香港人最爱嘅菜式。 冇嘢啊嘛， 港式点心咧，先系第二位。 你无端端喺屋企嗌个酸辣米线做乜嘢咧？ 唔系即系可能 港式点心第二位，其实我都估唔到啊。 唔系，我成日嗌点心，因为嗰阵时疫情可能冇得即系出去饮茶咧， 好 挂住。 因为你本身 好中意饮茶， 唔好 讲 咁多 啦。嗰阵味道。 我哋而家呢度五个人， 系 举一举手，有边个外卖叫个酸辣米线嘅，请举手。 我真系冇， 一个都冇。 唔系，但系有啲人中意食咧，系好似会上咗瘾咁样噶。 咁佢想瘾啫。 系啊，想瘾咪要食咯。 要指下个人咯。 我有理由相信。佢增長嗰四倍， 就 過咗 酸 辣 米 線，就因為佢有一間 supplier 係做酸辣米線好出色嘅，全香港第一二，我唔食啦，我唔知啦。跟住咧就齋叫呢、這、一個。跟住就開咗條財路出嚟。 但係有時其實你叫咩咧都幾受影響嘅、嗯。我自己都幾常叫啦。咁我就唔係淨係諗住嗰一刻想食咩。咁我想，譬如我當我想叫點心咁啦。打開個 app， 你見到咦頭嗰幾間免運費喎。咁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譬如俾20蚊運費又貴噶嘛。咁我覺得免運費我又可以撳入去睇下，其實佢有咩食，即係想慳翻嗰20蚊咧，就會令到你即係有另外一個導向。唔係我慳翻嚟請你食煲底飯。 你冇慳到㗎？ 又未見喎、 啊。你冇慳到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實嗰廿蚊都係轉嫁咗落去消費者嗰度、嗯，即係嗰個運費 轉嫁咗落你度， 去咗你粒燒賣嗰度咯。 哦， 係、嗯、啊，可能佢堂食粒燒賣係廿蚊嘅，咁、你 就外賣就 咪四廿 蚊 咯，咪四廿蚊咯，咪嗰廿蚊咪喺嗰粒燒賣嗰度咯。有機會係咁嘅， 我以為轉嫁咗落另外啲消費者嗰啲， 太天真啦， 係 啊。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分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54%。听紧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 早晨啊，林威， 喂，我想问你哋啊，中唔中意食蟹噶？ 我中意，我中意，我好中意食海鮮嘅。 哦，你好中意食海鮮， 我 咁 又 唔啱人啦。 但我又麻麻地中意食。 哦，咁你可以食嗰啲殘廢餐咯，所謂嘅。有啲咧真系剝埋俾你食噶， 呢個就啱啦。嗱，首先咧，我唔係唔中意食蟹，我只係覺得食蟹好浪費青春啫、嗯。我已經冇乜噶啦，即係唔想再將我僅餘嗰少少咧， 就擺 喺 蟹 上 蟹身上， 好似好唔抵咁樣。你知啊，食一隻蟹，你用幾多時間咧？ 睇下你食咩蟹。 嗱，當係你自己屋企整大閘蟹咁計。 大閘蟹真係耐啲嘅。 哇！你計埋蒸，計埋叉，計埋 kitty quack， 你食兩隻，當食兩隻啊！起碼個幾鐘， 仲會靜曬添啊！即係大家好專注喺自己嗰隻蟹嗰度咧，都冇乜嘢講。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如果當屋企有嗌霎嘅時候，最好就一齊食蟹嘅，唔好出聲。 大家冷静下先， 冷静啲。 呢个提议都唔错，可以考虑下。嗱，但系咧，因为呢个季节咧都多人中意食蟹啦。嗱，好多人咧都中意除咗食蟹肉之外咧，都中意食蟹膏嘅。 嗯， 我自己咧就两样都麻麻地，咁所以咧，我当我见到今朝早报章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就好冷静，因为我肯定我冇中过呢个招嘅。 好，做咩事啊？ 如果普通嘅一只蟹，即系我唔计你话咩阿拉斯加长脚蟹嗰啲，我唔计嘅。普遍嚟讲，都系中意食膏多过中意食肉 嘅。都系嘅，好 除非 都 系嗰句啦，拆晒俾你， 拆晒俾你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食专系食蟹脚嗰啲咁样，就梗系食蟹肉啦。 嗱，我问下中意食蟹嘅崔洁彤啦，你中意食乜嘢颜色嘅蟹膏咧？如果系咁， 有分嘅咩？ 有噶。 我咁样讲，突然间觉得好孤陋寡闻添，对于食。 我哋听下崔洁彤先。 我系中意食鳞，即系嗰啲膏状嘅，即系嗱，譬如我当大闸蟹啦，乸咧嗰啲膏咪实嘅、橙啲嘅，我就麻麻地嗰只嘅。我中意食公，就系黄。 黃黃地 滑 潺潺嗰只 feel 啊， 黏口嘅嗰只，系啦， 我冇乜所谓，只要系残废餐就 OK， 就系只要喂埋落你个口度就得啦。 咁你哋中唔中意食绿色嘅蟹膏啊？ 绿色哦，绿色咧嗰阵味其实有少少腥嘅，有时、 你有食过啊？ 唔係有時，譬如你有啲蟹膏製品咧、你揭開，譬如成罐嗰啲，話、唔知韓國嘅俾你搽麵包啊，定抑或是係可以煮餸嘅咁樣，佢嗰只就係偏綠色咯，但係。佢嗰個味道係比較腥啲，同埋濃郁啲嘅。 嗱，呢、這個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咧今日見到報紙嘅時候咧，就話有人咧因為食咗呢個綠色嘅蟹膏咧而引致不適。係 壞咗啊！其實真 係原來因為咧呢啲綠色嘅蟹膏咧，所謂點解會變成綠色咧？原來就係因為嗱，蟹咧不外乎都係一係就野生族啦，一係就養殖場培植出嚟啦。咁但係咧兩者嘅蟹咧都有機會遇到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咧喺水源方面咧可能會遇到啲。譬如话海草啊，又或者系佢哋进食嘅时候咧，可能会食埋啲咧唔干净嘅嘢，以致到佢哋嘅肠胃咧有不适，有呢个寄生虫，本身只蟹有寄生虫啊，咁就系因为呢啲嘅肠嗰啲病菌咧，而引致到佢啲膏咧就变成咗绿色啦。 即系嗰啲绿色嘅膏其实系病咗嘅蟹。 冇错啦，咁所以咧食嘅时候就要非常之小心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嘅专家咧营养师就话咧，如果食咗呢啲绿色嘅蟹膏咧，因为佢哋有寄生。生虫入侵咧，可能系会令到你自己嘅人体咧肠胃不适，咁啊，而且咧可能都会有其他嘅后遗症。 唔使惊，咁样讲潮唔系好啱，唔使惊。我阿妈话就系煮熟啲咪得， 煮熟咗都系绿色， 但佢都系有菌喺度。 咪就系咯， 咪煮熟啲啊嘛。 杀咗啲菌咧， 系咯。 但都唔好啦， 我媽成日都講佢煮熟啲咪得咯， 你試唔試啊？ 咩啊？冇問題。 睇完呢個報道 咪得咯， 聽日整蟹 都係講佢煮熟啲，仲要喂埋入口咪得咯，冇問題噶嘛。 但係其實咧，食蟹呢一個綠色係咪一定係有病先？定係話其實可能係有病啫？咁如果真係開咗只蟹綠色，咁食好定唔食好咧？ 不過呢度咧，真係要講一講啊。雖然我話煮熟啲就冇事嘅，咁但係咧如果因應啊，所有醫生講咧都係話最好唔好食嘅， 係啊， 即係醫生嘅話最好唔好食。好啦，最好唔好食，咁系咪真系会唔食先？举个例子，咁咪有一啲醉蟹嘅，即系我唔记得韩国或者上海都似有、 上海都有系啊， 系咪系生嗰啲啊嘛？ 生蟹， 你哋有冇食过？ 我有、 有啊， 好唔好食啊？ 好食啊， 好食啊！ 你都岌头啊，小白，好食啊！好啦，问题就喺呢度啦。你问十个医生，十个都话叫你一定唔好食。 但系咧，我之前有一轮睇完新聞之後咧，我係真係冇再食啦。嗰陣時好興咧，我第一次係喺韓國食嘅， 記過直頭喺韓國 喺韓國食嘅，跟住後嚟就好 hit 啦喺香港，跟住好多地方都有啦，甚至有啲咧直頭係即係小店啊，好細間嘅店， 專係食呢啲， 專係食呢啲嘢嘅，咁都有買過，因為我都身邊有好多朋友係好中意食蟹嘅。咁但係嗰輪咧啲新聞就話唔可以咁樣食，因為點解韓國可以咧？同佢哋嘅蟹本身生活嘅地方。是有关的，即是怎样养殖啦，个海水是怎样啦。但除非你香港卖的所有蟹都是在那边的蟹运来啦。 运埋啲水喎，仲要。 是啦，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你是用其他蟹种去用这个做法去腌呢，就很容易有病啦。咁同埋嗰排呢都几多，因为食咗呢啲生蟹而有病啊，或者有菌啊，入咗医院等等。咁我就想唔好搏啦，都系。因为我都几怕，我试过真系食海鲜系食到要睇医生嘅。我嗰次系食丝蚶啊。系啊，呢、這个都系高危，高危发烧啊！第二日系啊，跟住我又系唔敢再食啦。系啊，呢啲都即系大家要衡量翻，即系你中招嘅机会同埋后果啊。 好啦，咁你话食蟹，都系唔好搏啦，生嘅唔食，鱼生咧？ 嗱，余生成日都话嘅，好多即你问十个医生，十个医生都咁讲，好多菌嘅，特别系咩三文鱼系嘛，三文鱼好多菌嘅，咁你食唔食啊？个个都话唔好，个个都话唔应该食嘅，有菌嘅， 系， 咁但系你又系会食嘅。 三文鱼我就真系冇食啦， 我都 因为我听袁国勇医生讲咧，连佢都话唔食， 即系又系用块厕所板嚟做比较噶嘛，好似又都啲菌多过厕所咁样。 佢类似就话嗰个鱼种咯，可能系系啦，即系佢冇话其他鱼唔食得，佢净系话三文鱼呢一只鱼。 哦，其他鱼可以做鱼生， 系啦，咁亦都其实系 depends 佢嗰个水域啊，点样养殖啊，同埋点样处理啦，即系系咪即系日本运嚟，定系边一度运嚟咁样。咁我覺得都有影響。 好啦，咁我哋唔講海鮮啦。 係，你硬係要講到一樣，我係唔食嘅嘛。 啊，唔係， 我係食嘅。 我最後有個，當然有個最後有個定案，我咪埋呢一樣啊。 好啊。 雞肉咧， 生雞。 雞肉有人食生嘅喎。 我唔得。 日本大家係話，日本就有呢個雞肉。 呢啲你問小 爸 啱啦，佢應該食。 雞肉生嘅，你哋又敢唔敢食啊？ 我唔夠膽， 我都唔夠膽 試。唔夠膽食，但我又食過喎。 正唔正啊？ 咁我第二日我又冇发烧冇恶，好啦。咁但系当然你话你一定会揾一间你要好信得过， 冇错， 安全你觉得安全嘅你先至会食啦。咁其实讲到最后咧就系大部分人系忍唔到口嘅，唔使谂啊。即系就算你讲到话佢啲菌多过厕所板又好咩都好，其实两样嘢嘅啫。第一你忍唔忍到口，第二最简单价钱。如果个价钱你负担到咧。你覺得我食得過啊？嗰隻蟹，哎呀，都係100蚊兩隻啊，話提都好交貴，100蚊兩隻咁樣，你就會食噶啦嘛。咁其實唔關乎究竟係咪健康啊。如果你話真係用健康嘅話，其實呢個世界90% 嘅嘢你都唔應該食。 嗱，呢個係前半部分，直至到有一次你食完好似我咁樣發咗燒之後咧，你就會將你頭先所講嘅 扭轉啊！ 你5蚊俾我，我都唔食咁樣。真係啊，因為你試過嗰個經驗啊嘛，同埋咧，因為我又好中意食生蚝咧，咁我试过睇报道咧，咁啊医生话咧蚝啦，头先阿钟哥话煮熟啲咪得咯，咁但系佢就话咧煮到几熟都好啦，都不能够100%杀晒蚝里面嗰啲菌。 但系煮熟咗就唔系叫做生蚝啦， 唔系即系我当打边炉嗰啲蚝啊，生嗰啲梗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话食生蚝又好，或者即系煮熟嘅蚝又好啦，都要即系睇翻个数量咯。咁少少我哋有抵抗力嘅，应该都 OK 嘅。如果佢系新鲜嘅话吓，就系、是、去到早上嘅8点啦。室外气温而家22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同我攞啲嘢过嚟啊！你做晒啲家务佢啦，我唔会理你噶。 著名意大利演员苏菲亚罗兰曾经讲过：家庭系学习举止礼貌嘅好场所。如果你嘅孩子长大后有良好嘅举止，会使到佢哋生活更加舒适。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唔该晒你帮我整早餐。今日的晚餐等我来啊。 港元7.752，日元105.2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1，人民币6.63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193点，升3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46美元，卖出1,872.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系嘅。 喂，八点十分嘅时间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睇实个大市先。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喂，睇到咧，道指琴日大升，834点，其实唔止噶，我咧，九点几十点，琴日夜晚黑咧，升成千点，1600多点啊，咁啊，当然啦，美市啊，升幅收窄咗啲啦，咁啊，最后都有得升嘅，升834点啦，讲紧就系道指啦，咁啊，标指都升4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反而咧最后可能要跌翻181点咯，系咪大家咧对叫个科技股咧嘅前景未能够睇好咧，而大选嘅亢奋系咪开始有少少咧散水或者蒸发咗嘅感觉，或者有啲获利盘出嚟咧？交俾 Kenny 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科技类股份方面咧，之前都比较强势嘅，咁但系反而而家咧就市场气氛咧就再乐观少少啦。就你见到开始咧就有啲传统类股份方面啊，传统板块方面啦，都开始咧炒翻起，因为大家就觉得而家即系个选举结果方面咧，就似乎就呢个系令到咧暂时中美嘅情况方面咧，或者系环球嘅贸易咧系会比较有舒缓嘅，因为起码呢、这个即系单边主义行嘅机会咧就比较降低咗啦。咁同埋睇翻就呢个系共和党同埋呢个民主党咧，就系分别控制咗国会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第时方面咧，嗰啲系即系政策上边咧，就未必可能咁快咧就容易推到出嚟。咁所以变咗推动经济啊，或者系刺激翻经济嗰方嗰个责任咧，就落翻喺联储局里边啦。咁所以可能咧就联储局方面咧，就继续都会维持翻一个低息嘅政策啦，同埋甚至乎咧有机会加大买债嘅规模啦。咁所以对于资产市场方面咧，就比较有大嘅帮助咯。 咁另外想问一问啊，即系今日睇你又话呢个疫苗啊，关于呢、这个肺炎嘅时候疫苗，喂、好似得咗喎，咁会唔会睇高辉瑞一线呢？ 嗱，第一呢、这个好重要啦，如果真系得嘅话，因为而家其实我哋全球嘅经济方面咧都面对个问题，就系疫症就仍然都系。即係其實內地方面咧算係好好噶啦嘛，即係經濟活動方面咧基本上都恢復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噶啦。但係咧，你睇翻歐美嘅情況咧，就算美國自己本身咧，其實都仲係有啲地方要講緊話隨時會封城啊，或者係嗰、那個疫症方面咧都繼續創新高噶嘛。咁所以其實環球嗰個經濟活動咧，仍然都係受到疫情因素所影響嘅。咁如果真係有疫苗咧係成功係推出嚟嘅話咧，令到呢個疫症係即係舒緩啊，或者係甚至乎解決嘅話咧，就當然對環球經濟嘅活动方面咧就造成直接嘅影响啦。咁如果你系真系可以咧，就系即系成功研发到疫苗嘅公司，就当然话嗰个系估值方面咧就会大幅上升啦。咁但系不过就睇翻啦，喺个从销售层面上边嘅话咧，可能未必短期个利润咁劲嘅，因为咧我相信而家即系呢个疫苗方面咧都系全世界必须要嘛，同埋政府方面咧都一定要采购嘅。咁所以可能呢个价格上边咧。即系你冇嚟而家叫做咩发啲即系 灾难财 噶嘛，系啊，咁所以形成咗就可能咧嗰、那个利润上边短期未必太多，因为你研发一个疫苗需要投入嘅资金啊成本系好多噶嘛，咁如果你卖嘅价钱咧未必太过劲嘅话咧，咁可能利润上边就冇咁吸引住咯，但系对个公司估值就会有个帮助嘅。 因为真系要靠佢咧，大家先可以唔戴口罩。其实琴日呢个消息都好刺激到股市嘅，你谂下，喂，真系有疫苗咯，九成通过咯。跟住大家就觉得哇，真系可以有机会唔戴口罩，好辛苦啊！ 我反而谂咧，会唔会真系佢哋唔会浪高个价？即系调翻转头，佢哋咪真系会即系有咁高浪到咁高啊？ 应该要有啲社会责任噶、会唔会有咁嘅机会啊？吓 嗱，我觉得如果而家呢个环境咧，你浪到好高个价钱啊，或者暴利嘅话咧，就一定系俾人哋指责噶啦，亦都系啲政府上边咧，亦都唔会容许噶啦，因为其实。第一批或者頭嗰幾批方面咧，就嗰個採購嘅客仔一定係政府噶嘛，咁去到即係後期啦，先至係可能啲私人嘅醫療診所啊或者醫院先至會採購噶嘛。咁所以諗政府就大幅採購嘅話咧，就相信價錢就唔會太過高噶啦。 係好，咁啊再留意一下啦。另外咧，想問下 Kenny 咧，關於領展啊，因為佢公布咗呢個中期業績啦，咁啊可分派總額咧又跌咗，咁啊雖然管理層咧就話佢無意裁員嘅，亦都冇意咧係。采取任何影响士气嘅行动嘅，咁但系阿 Kenny 你又点睇咧？即系佢哋嘅走向会系点咧？ 咁啊，領展我相信就唔使擔心裁員嘅問題嘅，因為始終領展方面佢哋嘅業務上面都係比較現金流係穩定喺度收租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就無需要話，同埋喺個 capex 咧資金 嘅開支方面咧就未必太多嘅，即係資本開支。咁所以變咗就唔係擔心財源嘅問題，反而係擔心咧就係嗰個租金收入嗰個情況，因為你買得領展嘅，就係、是、基本上都睇個腰嘅啫。咁如果腰嘅話咧，就視乎翻佢哋嗰個係租金嗰個收入，同埋咧就加租同埋續租嘅情況嘅。咁、另外過往領展方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賣點就係資產增值啦 ，AEI 啦。咁但係而家 AEI 就已經係效應降低咗，所以你見到佢咧就比較著力去發展咧香港以外，譬如內地一啲係收租物業嘅，分別做埋發展咁樣啦。 咁得意啊！如果領展翻埋大陸添啊，唔聽你講都真係唔知道。 好一段時間㗎啦，其實已經好時間，唔係而家新嘢嚟㗎。當然我頭先講嘅發展商唔係講緊起樓賣嗰種啊，即係我哋都係發展嗰個物業，我係收租嘅，都係就翻本業嘅，咁就睇呢一啲多啲。咁但係領展咧，相對其他收租股嚟講，其實算係好啲，因為點解咧？佢其實旗下嘅租户大多數都係同啲民生有關嘅。咁你睇翻，就算嗰個疫情嘅期間最嚴峻嘅期間咧，你睇翻政府統計處啲數字咧。如果你係超市啊，或者賣日常用品嗰啲咧，反而係不跌反升嘅喎。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影響相對嚟講比較廢啲，但係就市場而家對呢啲類股份嘅興趣就真係唔係好大嘅。咁你見到價咧都係比較平穩啲咯，升少少咁樣嘅啫。 係，咁啊，今個禮拜就係科技星期啦，一定要講啦。禮拜四係騰訊出業績啦，這個亞洲股王啦。咁啊，另外就要睇翻雙十一啦。咁啊，都有啲部署嘅。咁啊，阿里啦、京東啦、小米啦，咁啊，大家又做開網購咧，都會有機會啊喺今日入邊咧再升多一陣。其實琴日咧都升得好誇張下噶啦。咁啊，究竟 ATMX 再加埋呢個 J 咧？咁啊，點樣睇咧？即係阿里啦，呢、這個京東啦、小米啦、美團啦，以至咧騰訊啦，雙十一之前係咪仲會啊再上到去啲誇張啲嘅位置？譬如有啲金融分析就話騰訊咧會上埋佢自己股份編號700蚊喎，咁樣 咁啊，我覺得真係唔出奇喎，因為你睇翻其實佢哋嗰個。譬如好似騰訊為例啦，你當開騰訊睇翻第三季嗰、那個大家預計個純利都可以增長成三成幾啦。咁尤其是手遊嗰 part 嘅收入咧增長係四成啦。咁其他嘅增值服務方面咧，譬如廣告啊或者電商等等，都可以增長平均係兩到三成以上咯。咁喺咁嘅經濟環境之下，有咁好嘅增長嘅幅度嘅企業。或者公司方面咧就真係好唔係多喎，咁所以點解可以呢啲 ATMX 股份方面咧佢可以維持咁高嘅股值咧？佢真係有個高增長嘅情況喺度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真係個股價持續上升係真係唔出奇咯、反而就要留意翻咧就係嗰只即係阿里咯，阿里方面就始終係而家多咗一個少少嘅政策嘅風險喺度嘅，所以我都會建議如果你睇好電商啊，咁可以考慮分散一啲資金去京東咯。 咁投資者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亦都可以部署下騰訊啦。 不過為咗打擊呢一個嘅呢啲即係相關嘅股票嘅升幅咧，我喺雙十一咧，我今年係冇買過嘢嘅 ，OK， 係冇幫襯過嘅，即係打擊壓止呢一個升幅嘅。 但你打擊雙十一都打擊唔到咧，騰訊嘅手遊版圖，佢手遊版圖依家咧 打漏咗一樣嘢， 連英雄聯盟咧都轉咗呢個手遊版，哇！呢個真係好誇張。英雄聯盟係一個點嘅遊戲咧？是只要你打機就會打的一個遊戲，真的很誇張，很誇張。 其實而家我諗手遊咧係主流嚟㗎啦，即係之前可能大家玩開玩開啲game， 可能都係網上邊為主啦嚇。但係而家手遊咧會成為一個趨勢咯，尤其是佢進入5G 時代嘅話咧，因為5G 時代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好多嘢嘅運算咧都可以擺在雲端做嘅，咁啲遊戲可能更加複雜啦，精細度更加高啦。而你用你部手機嗰個係 capacity 就更加低啦，咁所以就5G 遊戲咧，其實應該係未來嘅趨勢嚟。 即係民間房網上遊戲我都未學識玩，佢已經 out 咗啦。 唔好咁講，中國 skip 咗啦。中國，所以你應該投入翻700嘅懷抱，對沖翻自己啦嚇，咁樣係搞下笑啫。咁希望即係投資者都可以聽呢個環節咧，揾到更加多嘅投資機遇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 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拜拜。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平日呢都会在这个时段那里讲着数啦，但着数不是周时有。 但是呢以下落嚟要讲呢就係搵着数同埋俾人搵着数嘅一个故事。 俾人搵嘅就唔係着数呢嗰啲叫做笨㗎嘛。 係啦、啊、或者俾人搵着数或者攞着数咁 样。又几好听喎搵笨叫做搵你着数 啦。喂有个香港嘅妈咪啦叫港妈啦咁样啊报纸系咁样写。 香港嘅妈咪都个个都叫港妈。 係港妈啦。为自己阿仔呢增值呢呢个八达通增值咗2000蚊諗住等佢一个月丰衣足食啦。嘟下啲点心。吃下 我自己都唔夠膽啊！ 2000蚊，你唔好理佢點解要增值2000蚊啦。可能一個月嘅零用錢就係2000蚊啦，一個小朋友。 我知啊，我就話我唔夠膽，就係因為我驚我會跌張卡，係 啦。咁啊，有好多嘅唔同方法。依家八通可能係手機噶嘛，即係如果你連部手機都跌咗，咁我冇計啦，即係幫你唔到啦。但係咧，有位同學仔咧就借咗呢個增值咗2000蚊嘅八達通嘅阿仔咧個八達通嚟嘟食物咧。吃了400蚊餐饭咧，未还钱，跟住咧就上咗呢个亲子嘅王国嗰度，就问咗一条问题： 乜嘢食400蚊啊？ 唔知啊，嗱情况系点咧？具体啲咁样讲，喂，钟哥想出去买罐汽水，借个八达通俾我，啱啱冇带，我出去买咗架车翻嚟，跟住即系个情况系咁啊，即系嗰个攞着数系点咧？就系、是、问钟哥攞着数啦，借佢嗰张八达通，跟住都。 我仲要系中哥冇份坐嘅架车，即系佢冇份食嘅餐饭。 冇份坐嘅咁样 啊？ 系啦，嗱，系咪匪夷所思？同埋系咪都即系究竟应该点处理咧？咁样咯， 系 唔系即系？譬如嗰个阿仔叫阿强啊，当阿强仔， 阿强仔 点解会随便借张八达通俾人买嘢？ 唔系咁，佢信佢嘛？即系正如你信阿 O 咁啫嘛？你见佢口渴，唔通 唔信？唔系信。当佢系好朋友啊，当佢系好朋友啊，想请佢饮罐汽水。 我嘅做法咧就系咁样嘅。 系 啊，如果我话阿钟哥可唔可以借张八达通嚟买罐汽水？ 我帮你嘟咁啊。 就系啦，唔使你辛苦，你需要乜嘢，我帮你买埋攞埋俾你，咁你就肯定唔会有事。 我真背后系唔信嘅，其实。 即系佢话，诶唔系，阿崔杰同都口渴喎，买埋佢支先。跟住小白同阿芭比都要饮，买埋佢哋嗰支先。五支，四。知佢變咗， 係啊， 真係唔知啊，真係 唔知啊， 唔知成行定都唔知啊，真係。 喂，但係呢啲我估咧，最後其實佢咪真係當借咗錢唔還嗰啲，咪小額錢債嗰只咯。 咁啊唔知啦，通常都要告去邊個處咧？校務處，校務處嗰度接你 最快係嘛？ 着土日，仍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舞摆里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东方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谁想把深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遇在各也觉得不懂。 8:23 Eason 陈奕迅的致命日的舞，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52% 啊。我同阿崔杰同咧都有驾驶啦，都有车牌啦，系咪先？咁啊，芭比就 搭车多嘅， 搭车多嘅， 识揸车 嘅。系啦，咁但系踩单车，我谂我哋三个都识啊。 我识。 識啦，係啦，係啦。咁但係香港有好多地方咧踩單車咧，其實咧雖然話你個人識，但係咧都要分外小心。嗱，除咗係講緊而家有啲嘅單車徑咧，就呢、是、一、這個大圍嗰度可以踩到去踩翻一個圈，咁啊去到荃灣啦，係咪先？即係經上邊新界東北跟住西北落翻落去，咁啊有條好長嘅60K 嘅。好啦，咁但係咧有一啲香港方面咧有啲叫做專業嘅單車手。又或者係啲正在訓練緊想成為專業嘅單車手咧，佢哋都要特別小心一樣嘢，就係踩得太快咧，超速嘅問題。首先我哋有個 concept， 呢個概念就係咩咧？喺香港嘅道路使用者咧，其實大家咧都係劃一嘅，無論你係駕駛緊呢一個嘅電單車。汽車又或者你只不過踩緊單車，其實都是要在一個合法的車速底下呢 先至能夠咧就係使用呢個道路。如果唔係，就有機會咧被警察捉嘅、 嗯。 好啦，前兩日咧有一班叫做練緊車嘅單車車手啦。 嗯， 咁佢哋咧行到呢一個近大帽山附近嘅時候咧，唔知道大家熟唔熟大帽山嗰邊嘅路？咁佢咧就既然係山啦，即係山路啦，咁佢有啲路咧，除咗係上斜之外咧，有上斜梗係有咩啊？ 落斜 係啦，有落斜嘛。咁落斜嘅時候咧，一般人咧就話咗：喂，落斜嘅時候咧就要減速。咁佢哋咧就因為嗰陣時就正在風馳電掣，真係極速啦、 嗯！ 落緊落去嘅時候咧，就唔小心就超咗速。嗱、 哦， 嗰條路咧本身係時速50公里嘅。 咦？咁係咪快相會影到佢哋㗎？ 佢哋就唔係快相影到佢，因為我初頭都係諗快相影到佢冇車牌啊，係咪先？ 係咯係咯。 佢係雷射槍， 雷射槍咁影到佢，咁即係其實有警員喺附近嘅。 冇錯啦，所以咧、哦、一有雷射槍影到佢哋嗰個時速咧，已經超過咗呢個50公里之後咧，就已經咧就再前面嘅時候就已經有啲警察嘅路障，咁、 哦、 啊、招呼佢哋啦。咁啊，當然啦，你超速嘅話咧，就要俾告票啦。好啦、 嗯， 單車咁我哋即係心諗，喂驚啦！如果我係一個單車嘅人士，咁我會唔會超速咧？咁樣啊，有啲嘅叫做研究嘅，好得意嘅，佢就話到啦。初學者嘅平均時速咧就係19公里， 即係佢係一個調查嚟嘅。初學者多數係睇19公里， 即係平路咁計。 嗰啲科學研究，佢、就話初學者一般嚟講咧，佢哋嘅平均時速應該係19公里。咁、 嗯、 其實就唔係好快啊，不過都快過我哋，一定係快過我哋跑步啦。好啦，跟住咧就比較有經驗嘅車手咧，嗰、那個時速咧又會再快得少少嘅，就去到呢個時速25公里。 嗯、 好啦，如此類推再上啦，去到一啲專業級嘅車手咧，其實佢哋嘅時速咧係去到38公里嘅、 嗯。 所以如果你譬如我揸車隔離附近有啲單車徑咧，咁我梗係快過。咁就算我揸50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咦，我快过佢、啊 嗯。 但系点解佢哋呢一班嘅专业车手话到咧就是、专业嘅，譬如环法嗰啲都系踩紧40公里啫。点解佢喺时速50公里嘅路上边，佢哋都可以 超速咧？ 冇错啦。 咁系咪就系因为嗰条斜路太斜上？ 冇错啦， 系咯。 即系呢个咧就系要突破呢一个就系斜路咧，其实系可以令到咧佢哋嗰个速度再加快嘅。咁、 嗯、 于是乎咧，佢哋就。一行幾人咧就俾呢一個嘅警察咧就捉咗，咁呢啲人就會問啦：啊，呢、這個 Kitty 都應該會記得嘅、 嗯。 如果佢真係抄咗車牌嘅，抄咗佢一張罰款嘅，咁佢就要按照翻佢嗰個罰款嗰個嘅里數啦， 嗯、 即係佢超咗可能15公里或者超咗30公里， 就俾唔同嘅 就俾唔同嘅罰款啦。咁佢扣咗錢就一定要噶啦， 再扣埋分咯。如果你係駕駛者嘅， 如果駕駛者就要扣分，佢好似芭比咁樣。林慧咁样，佢冇车牌嘅，你系冇车牌噶嘛？ 冇啊， 系啦，冇车牌嘅。哦，点知原来喺阿林慧嗰条路咧，又跑即系就系铲车到晓飞咁样，又俾人抄牌， 咁 啊扣。 咁点算啊？ 系啦，咁原来呢个分咧就会点扣咧？就会喺他朝有一日。如果你考到車牌， 哦、咦？呢、這個制度 記住你啊， 記住先喎、 啊。係啦，即係佢會記住你啊。原來阿林慧曾經喺邊年邊月邊日咧就踩過單車，就有呢個罰款嘅。係啦，咁罰款就罰咗啦。咁啊分都未扣喎、啊。咁於是乎你就會出現嘅情況就是 P 牌就已經俾人扣分。 哦，係咪記我一世噶？ 咁會喺你考咗車牌之後，咁佢有個限期就會俾翻啲分你嘅。 咁如果我唔考咧，就一路都唔就冇咯。 係啊，你唔考嘅就一路淨係記 住。咁你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唔考車牌啊？因為俾人記咗分而唔考，我呢世都唔考啦。等你扣唔到， 唔知會唔會有特赦咧？呢方面 唔知啊。但係咧踩單車嘅朋友，除咗咧講緊即係叫做高速公路或者啲山路咧，容易超速呢樣要小心啦。另外一樣嘢咧。就有好多單車友會覺得呢條路我係可以踩嘅， 嗯， 但係佢哋又唔小心踩咗嘅。 哦，呢個都要小心啊，因為有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咩職業嘅單車手啦， 係啊， 有時即係只係郊遊踩下單車啫。咁、 啊、 譬如你條單車勁踩踩下，突然之間佢要你落車，即係或者咦有個公園喺隔離喎，咁樣佢話俾你聽呢、這個公園範圍你可能要兜翻出去，但係你如果嗰下只不過係想貪快啊，咁啊直行啦咁樣， 衝過咗。 係啦，但係呢個時候你俾人哋捉到你都是要被罚的、 啊、 因为你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嘛。 是啊，又要罚的。同埋呢，即是踩单车人呢，即是有一样东西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那些路牌。 啊、 我们成日想驾驶人才会看路牌。踩單車嘅人通常就唔係好望嘅，因為覺得我只係單車就容易輕敵啦、 嗯。 但係其實啲路牌咧，佢真係寫住單車唔入得嘅。特別係好多咧近水塘嗰啲位咧，如果啲單車人士喂諗住哇風光如畫喎呢度，梗係踩埋入去啦。一踩入去嘅時候咧，原來係漁護處咧就會俾呢一個嘅罰款佢嘅。 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呢啲秋高氣爽嘅時節，大家都會去踩單車，咁啊要留意多啲啦。

这个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所讲的午餐技巧。 原来咧应酬，即系我哋俗称嘅应酬啦。 应酬好负面啊，呢个字。 系啦，但系原来就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咁好听嘅解说，就系叫做午餐技巧。即系有时候咧，啲另一半就会问。点解啲公事一定要出去餐厅度食嘢倾啫？点解一定要夜晚出去饮杯嘢嘅时候倾啫？喺公司唔倾得噶。而家呢一个心理学嘅午餐技巧就系同你讲，哦，原来真系会好啲嘅。 系噶，绝对系，我用沿用咗好多年噶啦呢一个，即系好多唔同嘅层次嘅。嗱，咁譬如话 用家心声，听下先。 摸住酒，就是、你听到呢一句啊嘛，摸住酒杯底讲。嗱，呢个第一个啦。咁跟住晚餐啦，午餐啦，早餐啦，全部或者饮杯嘢，全部都唔同层面噶。即系你要活学活用，你不能够捞乱噶。即系点解要喺早餐倾？点解要喺午餐？点解晚餐？ 唔系就翻嗰个人得唔得闲 嘅？我知道，系咪关时间嘅长短事啊？ 其中之一、有慧根，其中之一，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是、同对家嘅身份啊、即系如果你话约一个高级行政人员，你同佢食一个摸住酒杯底，佢真系睬你都傻啊！又或者同佢食个 tea， 又好似太短短促，咁、可能咧就会拣晚餐会啱数啲，或者一个午餐例会。咁、如果一个都偏向于忙嘅，但系佢又好早起身嘅。早餐就 very good 啦，即系你要睇翻究竟对家嘅身份系点样去安排呢啲咁样嘅聚会 嘅。系，原来咧，其实呢一个所谓嘅午餐技巧咧，都真系有美国嘅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嘅。佢咧就叫做拉兹兰啊，咁啊对参加嘅实验者咧就一路用餐，一路咧就讲自己嘅政治意见，即系嗰啲参加者咧就食紧嘢嘅就听佢讲啦。咁用餐之后咧就再询问翻呢一班参加者嘅意见啦。咁发现咧食完嘢之后咧啲參加者咧比较就接受咗佢所讲嘅嗰一套嘅政见，系啦。咁佢嘅实验之中咧，亦都发现啊，同样嘅说服内容咧，喺边食嘢边听咧，同纯粹听唔食嘢嘅组别比较之下咧，系食嘢个组别嘅同意度咧，系相对比较高啲嘅。咁点样去到解释咧？佢就话因为人咧喺享用紧美食嘅时候咧，心情就愉快啲啦。咁啊喺气氛宁静嘅情况底下咧，亦都能够轻松啲，即系个感觉舒服啲。咁啊，听嘢咧要入耳啲，即系呢个开心同埋轻松嘅环境状态下咧，就容易产生到共鸣啊！即系好容易就会同意你讲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咁样，食住块牛扒，系啊，你讲得啱啊，咁样。咁同时间咧，呢一个嘅技巧咧，亦都当然可以应用喺咧爱情恋爱嘅情况底下。系啊，不过就要加多一个条件，就唔系净系同你心仪嘅人咧食就咁食嘢就可以培养出个共鸣同埋好感嘅。 即系只脚要喺台底撩过去咁样啊？ 唔系，喺未撩之前睇翻个台面先，个台面嗰啲嘢食咧一定要好食。嗱，因为咧你想象下啦，呢个系真噶。咁点解第一次约会咧唔会拣啲好？ 你唔会同个另一半食一餐 好难食 嘅？唔系，系特别好食啲，佢要制造一个。场景系咩场景呢？当大家切紧嗰块，我当牛扒先算啦。一嗒落去，大家你眼望我眼，嗌嗰句好味啊！哇，呢、這个就系嗰个共鸣感产生啦。尤其是系即系当你系同佢酝酿紧暧昧紧嘅时候啦，呢、這、一个感觉即系四目交投，然后大家讲同一种感觉出嚟咧，就会令到你就算食完餐饭翻去，即系谂翻转头啊，到底呢个人值唔值得我继续长远发展呢？你可能会谂翻起个 moment 就系、是，哇，我哋有一个共鸣产生，即系大家喺食紧嘢好愉快嘅时候咧。有一共同嘅感觉产生咗出嚟啊！ 唔一定嘅， 点解呢？ 你可以唔一定， 你试过， 纯粹从一个心理学嘅分析， 系 唔一定要系两个一齐食一件好食嘅牛扒嘅， 即系难食都得， 好难食啊 ！Exactly， 你可以两个食一个难食嘅，跟住咧。因为有共同敌人啊嘛，喂呢间餐厅就变咗你哋嘅共同敌人， 可以一齐咁样话呢间嘢我几难食啦， 系啦唔好食，咁跟住点啊？我哋听日再食个嗱，咁咪可以去延续啊嘛。 嗱，如果佢唔嬲咗就系啦，嗱，因为佢有好可能咧就系 嬲猪咗，嬲猪咗走啊！ 你第一次约我就约我去啲咁难食嘅地方，咁其实你有冇做过 research 噶？你有冇谂过噶？咁样你有冇试过噶？咁样咁可能会嬲咗，但系如果咁样都唔嬲咧？ 感情就好坚持， 真爱啊， 就是、真爱啦， 系 啊，所以咧呢、這个就话俾大家听啊，如果点解你另一半会成日出咗去同人哋食饭倾生意，都有迹可寻噶、哦，原来呢个午餐技巧啊。 不过仲有即系除咗呢、這个午餐技巧，你好多嘢都仲要兼顾嘅，即系譬如话。哦你同佢食一餐飯，當一個鐘頭，你用幾多少時間講公事咧？一個鐘頭裏邊，咁又再落去就係、是，究竟你一坐低就傾公事啊？食完先傾公事啊？定還是食緊嘅時候傾公事啊？呢啲全部都係啲技巧你要留意嘅。 係嗱，以我嘅經驗咧，多數就係傾保險啦，因為嗱，我冇乜特別公事傾啊。 保險係飲嘢嘅啫嘛。 我試過喺茶餐廳 我都試過食西餐添喎、 啊。我試過食四川菜。嗱，點解食四川菜咧？ 你兩個買咩保險啊？ 就係因為咧，佢知道我中意食辣嘢啊。咁啊，頭先其實 我投其所好， 係啦。哇，即係你知食辣嘢又可能會飲兩杯花雕咁樣噶。 即係咁啊，食得辣嘢多咧。好容易出事噶，你快簽咗先啦，即係嗰啲咁樣啊， 有可能即係健康嗰啲嘢啦。咁、多數咧就食到一半嘅時候咧，就會開始傾啦。即係一開頭都未必咁快入正題嘅、即係起碼嗌下餸啊，寒暄下，問下你最近點啊咁樣先嘅。啲餸一擺低開始食嘅時候咧，就嚟啦，係、啊 先講嘢， 就開始講正經嘢咯，即係講你份保險啊，加唔加碼啊？ 係咪即係其實係嗰種叫做咩啊？即係分散你注意力啊，等你一方面咧就注意。食嘢，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等你唔好听得咁多细节。 哦， 咁跟住你买嘅时候咧，必定系揾你着数，即系净话讲嘅话咧，揾你嘅就叫做品啊嘛，就变咗嗰啲啊。 哦，咁下次点咧？如果再遇到咁嘅情况， 不如今日斋食啊，食走嗱。另外仲有一样嘅，哎呀， 讲埋先啦， 叫佢放低少少，唔好唱住。仲有一样嘢，点解要约出餐厅食？ 点解 约出餐厅？ 因为头先讲话嗰个环境气氛好。 仲有一样嘢嘅， 因为嘈啲啊？ 唔系，呢个就系一个公，呢、這个唔系你嘅地方啊嘛，亦都唔系我嘅地方， 系 一个唔属于我哋嘅地方。如果譬如话你去倾保险，不如你上嚟我办公室倾啦，咁就 系 我嘅地方。如果不如去佢，不如我系保险公司，不如你上嚟我办公室倾啦，你去咗佢嘅地方，咁而家。我哋一起出去咧，就是一個中立嘅地方。咁呢樣嘢咧，就大家嘅身份咧就平等咗啦。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嘅。 窗外大蓮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可有人剛剛打開掩。我面向有你，卻在等，從後桌邊。 啦，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56%。听紧有 Misha 叶巧林嘅新歌《二人份》，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笑容嘅力量都大好多啊，所以可以减肥嘅。有听过一个？ 你有冇听过哈哈功啊？ 有啊，大笑瑜伽我都有听过，系啊，咁啊可以帮大家咧啊秒跳身形咁样啊。问下两位拍档啊， 好， 旧时咧诶翻学时代啊，搭时光机翻翻去诶中小学嘅阶段先， 又冇咁远啫， 又好远噶啦， 搭火箭啊， 唔系我哋咁谂，翻去寻日都要时光机啊， 寻日都要时光机，你估你天能啊？ 唔系咯， 真系啊吓。 点啊？翻到去呢个中学。 咁啊，我自己好中意上体育堂，男仔都系啦， 男仔都系啊。 喂，你最记得啊？体育老师教你哋嗰个活动，嗱，球类活动又好，或者其他唔同嘅田赛、竞赛又好，系边一样咧？你最期待，或者如果依家俾你上翻一日体育堂，你想学啲乜嘢，或者再想玩翻啲咩咧？同一班同学，嗱、哦，同旧时嗰啲中小同学系开心嘅。首先个画面啊， 两个球一定系我玩嘅篮球、足球， 系啦，篮球、足球系咪？ 系啦，排球都得，因为我系有排球场嘅。 系啦，嗱，三个球。三個都係中意球類運動，梗係啦，大家打波， 同埋咧，即係一路即係玩個球類活動，最開心係咩？唔係淨係你打波啊嘛。是同旁边啲队友嗰种互动啊。 是啊，可以攞波省人啦、 啊。又冇 波省你啊。 起码我窒下你，你窒下我，或者我奉承你，你奉承我啊。 即系攞个排球扣杀人到人哋个头嗰度啊，咁样啊。即系搞笑啫呢啲。Kitty 呢 我都系球喎、 啊。你都系 球、啊、我鍾意保龄球喎、 啊。咁、哦、高档嘅你嗰间学校。 唔系啊真系呢。 唔怪之升格咗做大学啦你嗰间学校已经。 唔系嗰间中学啊。 唔系嗰间。 再之前嗰间中学、啊。 再之前嗰间、啊啊。有得玩保龄球啊。 佢系。得中四定中五咧，有一段时间，其实唔系成日嘅，即系佢有我谂有五六堂咁样啦，就 系、 是、可以出去保龄球场嗰度玩，哇，梗系劲啦！平时喺学校嗰度跳呼啦圈啊，跳社交舞嘅啫嘛，咁突然之 间玩咩嗰啲？ 嗰啲都好，但系跳得耐都攰噶，咁啊有得出去、 啊。你首本名系跳咩舞啊？崔洁彤。 首本名我系跳现代舞咯。 哇！你记唔记得识佢嘅时候，佢话有一种跳舞系劲噶，唔记得边一种舞蹈、 啊？现代舞咯， 现代舞 就系、是、吓。 现代舞啊， 同埋爵士舞咯，系啊，好细个开始学啊。 丝带嗰啲得唔得嘅以前？ 丝带嗰啲舞啊，唔识啊， 唔识啊， 唔识啊。但系我有拍嘢嘅时候学过。喂，讲翻我嘅保龄球先啦， 不如 好正啊，真系。你谂下，中学生有得出去离开个校园上 P.E. 堂， 系咯， 系啊。咁啊，玩保龄球令到我之后间唔时，即系完咗呢个 P.E. 堂都好啦，都会去碌下拎咯。 咦，咁嗰阵时学校咧，即系保龄， 你屋企隔篱都有保龄球场，依家好似执咗啦，系嘛？ 以前咯，系啊， 系依家好似做翻。桌球咁样啊？ 诶，唔系啊，仲有啊，仲有啊，我之前都仲有玩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以为执咗添，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大家玩下保龄球啦。记得咧，每次碌个波嘅时候咧，都要攞酒精搓手液咧，搓搓只手。每打一球就搓一下，每打一球搓。咁因为嗰啲手指窿其实好污糟噶嘛。 系，冇错。 咁大家明啊？ 系啊。咁打保龄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落坑唔落坑咧，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系啊， 因为你。中到幾多呢其實我哋呢啲咁屎波啲就唔知啦。我哋唔落坑其實都當贏咗。 你估個個打波都係吳家樂、劉德華咩？ 唔係咯， 咁好波咩？即係喺保齡球上邊。嗱，我又中意推圓球嘅，因為咧覺得好勁抽 到。喺邊度推啊？ 唔係喺 playground 咯，即係 即係你以前學校嗰度。 係啊， 好大咯，咁咪 唔關事啊！你唔好推到人就得㗎啦，推圓球就好細都直播室都推得㗎，你就住嚟推啊嘛。 唔係推到好遠嘅咩？ 我哋僆仔小學生邊度推到好遠啊？世界冠軍咩？嗱，今日咧其實想講一條題嘅，就係講呢個咧體育必考項目，就唔係香港嘅，係內地嘅。咁啊，內地嘅學生咧就要惡補跳繩，因為咧根據呢個國家學生嘅體質健康標準嘅修訂之後咧，跳繩咧就從昔日咧冷門嘅項目咧。咁啊，变成咧小学阶段必须要测验嘅项目啊，即系必测项目啊。当中规定咧，一分钟跳绳咧系小学啊一至到六年级嘅测试内容嚟嘅。咁而喺一至到四年级嘅时候咧，跳绳成绩好咧就会增加体育总成绩嘅20%。 点解跳绳咁紧要咧？变得？ 因为国家觉得跳绳用一个好特细嘅地方，就可以令到你促进到你个人嘅身心灵发展，又可以减到肥，又可以解决肥胖问题，同埋平啊嘛， 一条绳 系咪先？ 你就算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图片咁样啦，当佢一扎小朋友玩，你都系搵条长啲嘅绳。 好啦， 搞掂。 国家有政策出台咧。 股票咧就會提升啦，或者啲板塊就會嗱跳繩冇股票， 係咪賣玲瓏啊？玲瓏嗰啲升啊， 係啦，跳繩冇股票，但係咧當中咧一啲教跳繩嗰啲咧教練咧就水漲船高啦，五個鐘頭咧收你成2000多蚊人民幣，就係教你跳繩啊， 跳五個鐘虛脱嘅喎， 一個鐘都搞唔掂， 應該係一個月五個鐘係嘛？ 有冇得教咗咁多咧？我就喺度啦，嗱，在座兩位拍檔識唔識跳繩先？ 渣咯， 我都识噶，但我哋细个都有学跳绳。 细个真系跳得叻啲啊，而家跳真系问啲啊。 两年定三年前有个 show， 我咪要去学跳绳咯，花式跳绳啊嘛。 你同边？ 同黎子维。 系你自己都记忆犹新啦，几开心。其实电台带俾你系咩回忆啊？系开心嘅回忆啊。 梗系啦，我觉得直头系多姿多彩同埋丰富咗我人生。你谂下，如果唔系电台，我有乜可能去学花式跳绳啊？系咪先？但是是好玩的，而且我真的很佩服那些玩花式跳繩的學生，很多都是很年輕的，哇，但是他真的醒人合一的，是很厲害的。 醒人 合一，即是人醒合一， 人醒合一，人醒合一。 為什麼不可以將人放在前面呢？ 因為我想起一條繩子， 因為人夠醒就可以合一，所以人醒合一。 還有其實香港這個跳繩的代表隊都很出色的， 世界冠军嚟噶嘛？ 系啊，跳绳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同埋有阵时去公园咧，即系教啲细路仔跳绳咧，都系一个乐趣嚟嘅。不过我自己咧就觉得个人跳绳咧，因为你就练泰拳或者好似彭于晏激战嗰啲咧，发 Rambo 嗰啲咁样咯。 系啦，打拳拳手嗰啲就会密集啲跳绳，但如果唔系咧，你整翻一条大绳咧。卡嚟跳咧，我都覺得幾有集體回憶。你細個跳唔跳大繩？我幾中意。 有跳過啊，係啊，有玩過嗰只咧。首先一個人跳，跟住越嚟越多人，第二個入，第三個、第四個入，跟住一齊仲喺度跳揈大繩嗰只。 係啊，我好中意，覺得自己入到繩咧，嗰個成就感同埋個驕傲咧，好強烈啊！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嘛？因為有啲咧，我哋俗稱成為老鼠屎咧，即係咧，你通常有十個人，梗係期待咧，十個人都跳曬入去，十個人都跳曬落去嗰個繩入邊啦。但係最後如果有兩三個人咧，你因为棘绳而搞到大家要重新入个绳，你就成为嗰窝粥入面的老鼠屎啦， 完全明白啊！有时候睇嗰啲筹款节目咧，以前都系咁样样噶嘛，即系睇佢哋到底呢条大绳入到几多个，即 系 入到第23个嘅时候，突然之间你唔得咧，就全部人赖你噶啦。 系啊，因为咧早前咧我喺自己嗰边啊，即系南昌站附近有个公园啊， 你就喺度练揈大绳啊？ 我见到有一班阿姐喺度跳大绳， 你就跳埋入去一齐啦。 我啲阿姐咧不亦乐乎咁样跳，跳一两跳咧又笑其他阿姐。跟住入到绳嗰啲阿姐又笑，入唔到绳嗰啲啦，入唔到绳嗰啲阿姐咧又笑，揈绳嗰啲阿姐揈得唔好。我觉得呢个景象咧好谐趣，好和谐， 仿佛翻去佢哋童年时代咁样啊！ 去翻嗰个阿姐着住校服那些年嘅年代，你话几咁窝心，几咁温馨，几咁美丽咧个画面。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0日系一年嘅第31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1日。1969年11月10日，儿童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在美国正式首播。节目内容包括真人表演、喜剧、动画、木偶剧等等。当中木偶表演最为人熟悉。早期制作是以教育目标和课程来塑造节目内容，为幼儿学前作准备。之后亦鼓励大啲嘅儿童同埋家长一起收睇。直到2009年节目播出40周年，已经有超过140个国家或者地区播放这个节目。节目亦获得多项艾美奖同埋格林美奖。11月10号出生的朋友会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拥有将简陋的材料变成最好产品的能力，有耐性，亦懂得管理生活环境，给人一种坚定而且恒久不变的印象。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开展自己工作初期，有没有想过怎样将它变成自己的事业？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经常说在游戏中学习，我们学到的是游戏背后的理念，还是只是学懂游戏人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蒲江村道桥底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蒲江村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演艺学院啊，今朝早咧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红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挤塞排到去收费广场，咁所以引致到咧黄竹坑道入香港仔隧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香港仔嘅网球同埋壁球中心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港安医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挤塞，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就在狮子山隧道入口。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挤塞，龙尾就在希福道。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路口音的音乐选择。 唔想分手咯，咁多人讲。初心一早放开我。原本不是揀這隻的，大家都不知道。 好啊， 原本那隻歌叫做《亂世佳人》，但是就因為當時就加上一些緋聞啊、嘟嘟啊關係呢，就不如轉歌了，那你轉就轉咯，那就轉了好心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早晨啊，9:08啊，阿 O 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星期一咧最多升啊，曾经啊吓升1600点啊，哇高见咧29,933点嘅，咁啊之后就出咗好多获利盘啦，咁啊收市咧就升83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1713点啊，跌181点啊，大型科技股咧拖累翻咧纳指要跌啊，苹果公司啦同埋 離遠咧，股價都要跌嘅 ，Facebook 都要急跌，嗰啲宅經濟股份嘅概念咧，全部都跌跌跌啊！即係依家同你講咧，喺屋企平時用嗰啲嘢咧，依家好似彷彿全部唔使用，而咧旅遊股咧就水漲船高啊！大家已經憧憬緊啊，準備上遊輪啦，準備咧去旅遊啦，咁啊！人呢有希望是好的，咁希望呢星期二啊，大家呢多啲希望啊，都过得易一啲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十二月就是女歌手水树奈奈出道二十年。在这个时候她亦都推出第四十张的 single 歌曲 Fire Scream。同一時間同一首的作品成為了手機遊戲以及就是電視動畫的主題歌曲，今個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水樹奈奈 Fire Scream。 灌到呢首歌曲嘅时候，水树奈奈特登话到：而家受到疫情影响，好多嘅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佢亦都希望凭住呢首歌曲，给予大家更加嘅力量，燃烧起斗志。水树奈奈 ，Fire Screa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九点十分啊，欢迎李嘉仁医生，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 见到啊，钟哥啊，成日都谂起啊， 谂起咩啊？ 星期六啊，法医研究所， 哇， 真系好靓啊， 系啊，真系好大胆啊，李嘉仁医生，我哋一台，你讲一台嘅嘢啊， 我怕乜嘢啫？ 我只系话得你可以咁样讲，我自己都唔敢讲。一台逢星期六晚有法医研究所， 我正想话有利益冲突嘛，咁算啦。 但系台长唔会闹嘅，真系好特别嘅一个节目。 多谢多谢多谢医生，系 真系可以听听。好啦，嗱，最近咧即系啲娱乐圈新闻咧，咁亦都有讲到一个病。叫做肺纤维化。咁肺纤维化其实系乜嘢呢？咁样我哋最听得最多就系个肝啦，肝有肺纤维化，跟住咧就系所谓肝硬化，就硬咗。咁但系个肺啊，点解会咁样呢？有其实咧有啲系不明原因，呢、這个系最多嘅。虽然话多咧。其實肺纖維化咧係唔係太多嘅啫，個案例唔係大多。 即係個原因係未有一個定案嘅。 唔係嗱，有兩挺嘅，一挺有原因，一挺咧係冇原因。而好多時候我哋講係冇原因嗰只，都唔知點解嘅。咁啊，個肺咧有兩方面啦。嗱，我哋個肺咧，如果你諗翻你啲生物啦，毒生物，一個個氣泡，當個氣泡咧唔知點解。那埲牆厚了一個氣泡，氣泡用來譬如我們空氣中有氧氣入到個肺，經過你的氣泡呢就跟二氧化碳交替了，不要的二氧化碳呢就走出來，養分呢就走入血，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黏膜那埲牆呢厚了，變了些氣的大家互相交換咪差咗咯，咁啊養分就唔夠啦。第二件事咧，就係呢啲氣泡嗰度咧就發炎。嗱，點解多數唔知道？有可能係有啲所謂自體免疫啦，身體自己打自己啦。好啦，咁啊，如果你話啊咁不幸，都唔知點解？咦？點解條氣好似唔順啦？越嚟越唔順啦！啊，以前行上廣播道冇問題，點知越行就越唔掂。尤其如果你行條樓梯， 啊， 經 係 就每院咁上嚟咧，根本都做唔到，冇氣啦嚇。然後咧，面色點會好似阿崔傑棠咁面色咁好啊？ 戴住口罩你都見到醫生， 咁先至勁喎， 咁好紅 啊！冇咁能耐，尤其而家啲所謂顏色口罩又喺度講緊啦，有冇事啊？好啦， 咁啊，当佢条面色越嚟越唔好啊，吓、变咗紫钳色啦，咁所谓呼吸就衰竭啦，个心脏咧就越嚟越顶唔顺，因为如果你嗰个肺部唔好咧，你个心咧要好辛苦做力，泵多啲血啦，泵快啲咧，但系迟早个心都顶唔顺，咁最后咧都系要死亡。咁啊，如果我哋话系听嗰个肺咧，攞个听筒听咧，通常咧就好清嘅。如果哮喘咧就嘻嘻声嘅气管收缩，但系佢呢啲情况咧，你听到好似好多水咁样嘅。好多 crackle 就好似煲水咁样嘅，听落去我听筒听落去系煲水咁样。好啦，照肺又点咧？如果普通人照肺咧，个肺就好清好靓嘅，佢咧就好似磨砂玻璃咁样， 蒙嘅 磨砂玻璃。嗱，磨砂玻璃呢排讲得最多咧就系、电脑扫描照新冠肺炎嗰啲，嗰啲系磨砂玻璃。不过咧，嗰啲开始系一小橛先嘅。喺佢呢啲所谓肺纤维化咧，就是、完全系蒙晒嘅。 系 啊，所以整个肺部 系啦，整个肺部都系咁样。咁当然你话验血啊，嗰啲咁样有其他咁嘅嘢啦，吓、有啲肺功能不足啊，血氧唔够啊，咁样。 我想问一下医生咧，呢、這个肺纤维化咧，系咪会即系逐步逐步？譬如好似话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定系唔系噶？佢可以一嚟就好快噶啦， 一嚟就可以好快。 哦， 有啲通常咧，佢有啲数字统计咧，大概你觉得诊断咧系病发开始。到往生嗰日咧，都系最多都系五年嘅啫、 哦， 最多最多吓、但系有啲咧就快好多噶、尤其咧可以突然间嚟啊咁样，嗰啲咧死亡率系非常之高嘅。 系 咁，我哋话治疗方法咧都系一个支持性治疗吓、譬如你话有发炎，医发炎啊，咁啊，亦都有啲用食类固醇啊，咁一路帮住佢嘅啫，冇话真正一个可以医疗好嘅药物。 系 咁啊，当然一个最理想、最梦想咧，就有个健康嘅肺可以换啦、啊。做手术换、但呢个绝不容易。等时肺又冇健康嘅肺冇乜几多。 系、 有几多好似阿梁荣忠个肺咁好啦，系嘛？ 我都行得好喘噶，医生都。 诶，讲嘢中气十足啊，梁荣忠啊，就系中咁啊。 都唔知点答啊，医生。 你话系就得噶啦，系医生话就你话，嗯，系冇 错。咁啊，另外咧，你个肺咧，即系要好嘅肺。是怎样做手术啊，这些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暂时来讲呢都是一个很痛苦的病。 因为有原因又不明、哦。 是啦、有些原因不明的呢好多我们都减了。譬如如果你真的、对一些、动物敏感啊，又或者对其他的污染啊、那些呢即有另一种。但系而家我哋讲呢一种咧，系原因不明。 医生有啲题外话想问一问咧，即系譬如话，而家讲到肺有纤维化啦，我一直话你讲到肝啊咁样啦，咁系咪其实我哋身体上里边任何一个器官都有机会纤维化嘅？ 有啲唔好话器官太多啊，器官太多，你嗰个所谓你话牙齿你点会纤维化啫、骨你点会纤维化啫？ 即系器官，譬如心肝脾肺肾咁样，系咪都有机会嘅？ 肝有啦，心就好少嘅，心嗰只主要系我哋担心系个肺，同埋呢个嗰个肝系啦，呢个吓条肠就冇乜纤维化嘅，系嘛，所以。唉，唔惊得咁多噶，做人吓、 都系嘅， 真系要听多啲神光第一线，又开心好多， 开心啲啦，最紧要系 系啦。 任何情况，其实都要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 系啦。嗱、乐观嘅心态咧，嗱，今日啲人好似好多好乐观啦，又话有间药厂啊个反应嗰个疫苗 有疫苗啊。 嗱、疫苗咧根本好多度都做到，我哋国内亦都做咗好多、所有疫苗咧，即系我哋都系好保守噶。是你说得啊，但你那个长期打了下去有没有副作用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如果我们个个戴口罩啊所谓社交距离啊这样啊有些控制了。你打了针下去怎知道那些针呢半年后一年后有反应。 你即係有啲不良嘅反應咧，冇辦法掹翻佢出嚟嘅、 嗯 啊。所以喺一個所有嘅疫苗咧，係非常小心。嚇、 嗯， 唔好話哎呀得哦咁樣，係得。打咗落去之後，咦有事喎、啊。同時咧，病毒亦都會變種。 嗯， 係咁、啊、你點能夠你話啊？咦唔係喎，一年後又冇用咯，又要揾我第二隻咯。即係唔係錢嘅問題？是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啊， 嗯、 啊那些啊打了原来没有用，对于很多东西你变得很灰，你会不开心。嗯、 但是你医生副作用这些呢，他不会在、就是那个药或者疫苗推出之前试好晒的。 没有，没可能，没可能的。所有你所谓什么叫做美国、啊、FDA approve 啊那些这样呢，他是给着你啊，看你表面正功没问题、啊。 嗯， 好似鱗状病毒口服嗰啲， 系 啊，而家小朋友咧系口服，要喺六个月之前就做咗个两啊食两次或者三次。咁点解系咁样咧？喂，佢都 approve 咗咯，咁原来佢哋咦发觉出咗之后六个月后，如果食嗰啲疫苗咧，佢个肠套叠个副作用大好多， 系、嗯、 可能有并发症，咁所以咪佢立刻好多要修改咯， 嗯 啊，咁所以。佢批准就是、當時嘅嘢，但係收尾發覺唔掂咧，佢又可以收翻，就係、是、咁樣。 即係呢啲情況都 keep 住有發生嘅，即係推出咗藥，咁跟住啊試咗真係有啲反應，又再去修改。 好係啦，好多時候點解？所以而家新冠病毒而家好多藥物咧，根本就冇乜一隻係一定得嘅。 係 啊，講到天花龍鳳又話好，藥廠梗話好㗎，疫苗梗話好㗎。嗱、 嗯， 好簡單，有一樣嘢咧，一定要睇一睇。咁啊，上個星期六咧，兒科專科學院咧就有個研討會，網上聽啦。啊，瑪嘉烈醫院啊 ，Dr. Mike 關，咁啊亦都講到細路仔嘅新冠病毒啊，細路仔多唔多？唔算多，比起呢個2003年嗰陣時沙士嚟講咧，咁啊作咗好多嘅比較。嗰時咧，細路仔嘅新冠病毒惹到嘅咧。是少好多病症，好多时候是冇病症嘅，好多时候冇病症。新冠病毒呢，嗱，我哋啊净系发烧一样嘢，啊个个度体温啦。喺如果系想当年沙士咧，个个都发烧， 嗯， 但系喺新冠病毒咧，50%小朋友惹到啊，系没有发烧嘅，系冇发烧嘅。咁啊，同时咧，佢嘅点解系咁样样咧？你發覺睇翻啲血方面，我哋驗血咧，小朋友新冠病毒咧，佢係啲血影響冇咁多嘅，咁所以佢啲病徵咧可能都係少多少好多。嗱、 嗯， 我哋講咧，新冠病毒35%咧係冇乜病徵嘅，冇病徵。咁同時咧，佢喺呢個一睇一睇究竟多唔多病毒咧，小朋友係多好多。病毒喺身嗰度，佢冇病徵，咁但系佢又可以惹人啦。咁所以如果一个小朋友有咗新冠病毒，佢翻咗屋企冇事咁啊，但系佢会惹人嘅，周围惹去。同时咧喺粪便中一路排出新冠病毒咧，可以去到60天嘅。 60天 系啊，呢、這个系啊，有个喺马加烈住咗60日，就因为一直大便都有新，系啦。咁、啊、所以话咧，细路仔睇嚟冇病啊，但系咧佢一路惹人。同时咧，细路仔我哋讲过咧，新冠病毒有两挺好特别嘅嘢咧，突然间闻到。闻到啊，譬如闻到未啊？阿阿钟哥啲臭狐味，我闻到啊！ 对于我嚟讲，我就可以冲少啲凉啦。 咁啊，仲有咧，即系嗰啲口食嘢啲味觉咧，啊，本来阿 Kitty 煮啲嘢好食，食落佢都冇味。 即系丧失咗个嗅觉同个味觉。 系啊，呢个系呢个细路仔系有，但系咧呢个咧，点解系细路仔有阵时我哋讲唔到？因为佢。再細啲小朋友咧，講唔到俾你聽，佢自己係有咩病徵嘅，係啊，所以咧有病徵咧，未必係一定有嗱。但係細路仔如果佢有發燒有咳，你小心一定要問有冇吐瀉，因為呢個吐瀉咧係一個好特別， 有啲咁樣嘅情況嘅。係咁、啊、就喺我哋話頭先喺呢個講開嘅冇美國冇臭國咧，喺外國喺美國咧，嗰啲好多人有啲咁嘅情況，50%。喺香港嘅細路仔咧，都係4%到嘅啫。 哦， 嚇、喺武漢咧就5%+。 嗯，嚇、啊，我又會爭咁遠嘅百分比， 又好得意啊！唔知點解嘅呢個係個數字走出嚟嘅。咁、啊，皮膚咧亦都有嘅細路仔，好似一個皮膚敏感咁嘅嘢啊，又好似水痘咁一點點。咁啊，亦都有咧新冠病毒有啲好似呢個川崎症咁樣嘅病徵嘅，呢、這個嘢一個好特別嘅嘢、不過就較為少。不過就醫生就會密切注意、小朋友有冇呢啲事嘅。 係、好啊，咁我哋留意一下呢一個身體上面嘅變化。 好，唔該曬你醫生 嘅，唔該， 唔該曬你醫生。 星光闪着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郑中基 My only one。 神光追踪31，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梁永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 ，Kason！ 我等出场咧，即系你俾啲歌我听咧，我都会听，突然间觉得啊，少咁句嘢啊！你打个电话已暂时未能接通，请你自己再打过嚟啊！ 唔会啩？ 唔系佢以为喺个电话度有歌听就系咁样。 系啊，太惯啦。喂，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吓，今晚八点啊，4:31咧，咁有两位朋友咧就会做一个喺5:45嘅时候咧就会有个Facebook Live 嘅，咁今晚咧就会再剪辑啦，喺呢个4:31咧就播放嘅。咁佢就系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同埋咧就系、民建联嘅前荃湾区议员阿林林啊，佢哋就会讨论一样嘢啦，就系、举报系咪可以令大家更安全呢咁样，以前我哋成日都话举报罪案啦吓、又或者上堂嘅时候告隔篱台即系。唔知做乜鬼嘢咁樣啦，咁而家呢警方啊，呢個國安處就有舉報熱線喎，仲有埋 WeChat 添喎，啊咁啊會唔會帶嚟嗰個白色恐怖呢？嗱，今晚啊就可以睇下佢哋嘅討論啦。不過有啲討論咧，未討論之前，你大家知道佢會講乜噶啦，就係、呢類啦。咁另外咧，去到日常8:30啦。咁啊，區區小節裏面呢就會帶大家睇一個喺元朗一間呢就係、回收廠嘅，回收啲乜嘢嘅呢，就係、回收香港嘅樹木喎、係咁即係點解大家會咁著眼呢，因為之前呢阿山竹呢打到啲樹冧晒嘅時候呢，冚棒拎去堆田區，大家就覺得、哇真係陰功， 有啲嘥咁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加上大家又成日睇嗰啲咁樣嘅網上咧見到一啲人咧點樣利用啲樹木整啲台台凳凳啊咁樣，咁、次咧喺呢個

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深夜告别练习》，作曲 Special 赖颖彤，作词 Oscar， 主唱 Special。 我都想倾泽到最后转身，爱与你一刻似是无限。 孤独病，作曲林奕康，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 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 次元壁，作曲苏道哲，作词黄伟文，主唱林欣彤。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邓太啊，早晨邓太， 好啊，林慧小姐你好， 早晨啊，你家里喜事重重、啊，好多人生日咧， 系啊，我细女同埋个孙，同埋十一月份， 都系十一月份生日， 系啊系啊， 咁、个孙系孙仔定孙女嚟噶，几多岁先？ 孙仔20岁啦， 咁佢应该学业好忙碌噶咯、 啊，系啊，真系佢而家喺澳洲翻嚟啊，佢因为疫情关 系，系即系翻咗嚟香港啦，已经 系啊系啊，翻嚟香港。 咁佢今年生日会唔会多咗啲庆祝啊？可以陪住你啊，喺香港 都可以，因为可以六人啊嘛。 系咯系咯，我知道你今朝早咧准备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哋噶，系咩歌嚟噶？ 黄家驹唱嘅《海阔天空》，佢话佢好中意。 边个好中意？个孙好中意， 个孙女同埋孙都中意。 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祝佢哋咧个个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 好啊，多谢你、啊， 好，拜拜， 拜拜。 谁人都可以。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分享的食谱是一个零难度的甜品食谱，新手都一定驾驭得到。这个就是特浓朱古力松饼了。这个松饼和上次介绍的那个英女王英式松饼是不同的。上次那款叫做 scone， 是硬身一点，会配奶油和果酱一起吃。而今次这一只就是朱古力味的 muffin， 质地软身好像蛋糕那样。做法和材料都不复杂。首先将无盐的牛油放在室温放到软身，加入砂糖，用打蛋器打到它蓬松，再分几次加入鸡蛋，之后就筛入低筋面粉、泡打粉和可可粉，再倒入牛奶搅拌至顺滑冇晒粒粒，之后就将可以入炉的朱古力粒加入面糊度搅匀它，再将面糊倒入去松饼模那度，放入已经预热的焗炉，用180度焗它20分钟。话咁快出炉嘅时候就有好香浓嘅朱古力味松饼食啦。不过今次我用嘅份量就係少糖同埋少牛油嘅。当然啦，如果你鍾意食甜嘅都可以着量加返多啲砂糖同埋朱古力粒嘅。这个呢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几啱屋企有小朋友去整嘅，因为整出嚟呢即好似一个 cupcake 咁样，下午茶又可以食，早餐又可以带返学校食。 整完之后就算食唔晒，第二日嘅早餐仲可以俾埋细路仔拎返学校，再请埋俾啲同学仔食。 咁我几好喎，即係可以教小朋友分享㗎嘛。 係呀、啊。不过呢又系嗰句啦，即係虽然一焗起出嚟嘅时候系最好食㗎啦，但其实呢啲呢摆两日咧，即系密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 OK 嘅。 咁、所以你今日就攞咗翻嚟？ 冇啦，今日冇攞。 琴日演解啊？可能已经受庆啦。 今日已经系第三日啦，唔系呢啲咧，我会留翻自己屋企食嘅。但 我 就唔会请人食。 我哋 听 日食完仲翻唔翻到工啊嘛？ 唔好啦，因为始终有牛奶啊咁嗰啲咧，系啦， 都 系我自己。 诶、 你又讲得啱喎、啊。不过其实另外一样嘢咧，都唔系好摆得噶啦。我见到另外一啲食谱咧，佢唔落牛奶咧，就用乳酪嚟到代替。 都系差唔多，都 系 唔好摆得。 我都会想试下嗰个分别喺边度，因为我都要多谢下听众。上次我整嗰个英女王松饼咧，咁我分享咗啲食谱啦，咁大家话哦都容易整咁样。跟住有个听众咧，就将佢个私火嘅嗰个英式松饼嘅食谱咧，又俾咗我。咁我睇咧，佢嗰個做法又好簡單，即係另外一個嘅步驟。咁、又係咧，佢又落乳酪落去。咁、我就想試下一次，到底落乳酪同牛奶有啲咩分別？即係我估可能質地上面都會唔同啦。 咦？這個真係可以做到一個互動出嚟， 係啊， 就是、聽眾提供食譜俾崔傑彤， 由 崔 傑彤 整， 係 啦，整完之後我哋試味，係啦，試完味之後就俾翻啲 feedback。个听众 系， 即系听众提供食谱噶嘛。 系， 咁崔健同咧，即系当中负责煮食 的。我只系一个傀儡， 唔系冇错，只 系佢系，佢系。 我只系一个煮食工具。 佢系一个系啦，我想讲佢系一个蒸焗炉，或者一个面包机， 佢负责将佢变成制成品嘅， 或者一个气炸锅。 系啦， 唔好睇笑啊， 系 好受欢迎噶。 冇咗我呢条桥梁，你哋冇得互动噶。 系， 系啊， 呢个真系几好。 我咧有一个 idea 都想俾大家，即系譬如无论嗰个英式松饼又好啦，今次呢一个似蛋糕嘅松饼又好啦，甚至其实好多蛋糕你都系即系将你自己中意嘅口味加落去啫嘛，朱古力又好，橙又好，柠檬又好。咁我最近喺报纸上面咧见到一个产品啊，佢真系喺市面上有得卖嘅，我觉得几好。如果大家喺屋企整呢啲蛋糕啊，或者面包啦，甚至可以试下加红枣。我自己幻想咧，嗰阵味系香嘅。红枣佢有啲香甜啦，咁加埋譬如你本身松饼系淡口啲嘅，因为本身你都会可能要加啲奶油啊或者果酱落去噶嘛。咁我觉得如果加个红枣落去咧，应该几好食嘅。 仲个名仲可以加，即系佢录呢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咧，崔健同推介。养生唔知乜乜乜士多啤梨蛋糕， 你系谂住红酒系一定加埋养生两个字， 一定啊，捆绑式噶嘛。跟住如果有火龙果就加咩？加瘦身， 瘦身 系 排毒嗰啲咁嘅嘢啊。 捆绑式噶嘛？呢啲词语系 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都大家可以试下嘅，即系如果你哋用咗唔同嘅材料，发现咦 OK 喎呢个配搭，咁又可以分享下。都系嗰句啦，我系一条桥梁，我将你哋嘅食谱呈现出嚟，系咩啊？ 气炸锅或者一部面包机， 蒸焗炉嘛， 系啦，同埋蒸煮炉， 同埋可以俾我哋试到听众嘅 recipe 都好。 系，好多多多多益善，少少无愧。 我的享乐时代， 有啲咩好介绍啊 ？Barbie 今日 系啊，今日我的享乐时代有林慧咧同我哋介绍下嘅。 嗯， 秋冬天气咧，咁啊梗系干燥啦，咁啊皮肤咧，我听阿崔杰同上个星期咧都讲过一啲保养品。 系啊， 我今日咧都揾翻一样嘢咧，就系、是、我之前喺日本嘅时候咧有一个少少嘅体验。嗱，日本咧做 facial 嘅美容院咧，同香港嘅流程系好唔一样嘅。 嗯， 嗱，佢哋譬如发型屋啦，又或者系咧做 facial 嗰啲美容室咧，用嘅手法啦，或者用嘅材料。甚至乎步骤都很不一样的。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流程的。香港譬如我当你剪头发这样，你咪会可能有一个人是负责洗头的。跟着有一个就是发型师负责跟你去剪啊，还有去梳理啊，吹啊这样。那日本的体验呢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人做所有东西。那就譬如发型师就发型师做所有东西。那有一些呢我以前的体验呢就是发型和美容呢都是集于一身的。那都是由发型师一个人咧搞掂晒，即系无论系按摩你块面做 facial 啦，以至到整靓你个头咧，都系同一个人同一对手嘅。 不过就算香港咧，都唔一定系所有嘅发型屋都系分开嘅。 系、 即系而家譬如我去剪开嗰啲咧， 嗯、 就系、是、一手包办。 哦，即系帮你洗 洗 头、 剪发，甚至乎电发、染发，即系如果你想嘅话咧、全部都系即系one man band。 系 佢自己做晒， 我自己嗰间都系嘅。不过如果你话按埋摩或者有埋嗰啲美容服务咧、就可能系第二个人啦。佢、一对手做唔到 咁 多 嘢。 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咧当时咧即系去日本嘅时候呢、這个体验咧，令到我咧就认识咗咧，原来佢哋嗰边嘅美容程序咧，嗱香港咧有啲美容院都会有啲产品俾你附带可以拎走翻嚟用啦。咁当其时咧，我上一次嘅体验咧，我就用完一来就可能嗰个嘅发型师，我应该叫发型师定美容师好咧嘅手法咧，系即系整得你都几舒服啦。咁同埋当其时做完个 facial 嘅效果，觉得几好啦。咁我就买咗一啲嘅产品翻嚟用嘅。咁、咧，其实佢不外乎咧，就咁睇咧，都系一啲好似保湿嘅啫喱咁样啦。嗱，佢又唔系 cream， 因为如果 cream 状咧，可能如果系油性皮肤嘅人咧，用就会觉得比较立 立 啲啦。又或者可能咧，反而会更加令到嗰啲毛孔闭塞啊，甚至乎系啲毛囊如果棘咗咧，就更加难帮啲皮肤注入个水分啦， 系 咁，所以咧，我嗰阵时买翻嚟嘅时候咧，就系佢叫做啊，佢叫做当地嘅嗰个嘅美容集团。自己內部話咧，係啲美容院嗰個集團先至可以用嘅啫，嗰、個 product 咁講，係啦， 佢當其時真係咁講， 佢仲要加多句，你冇話俾人聽啊， 地方又咁又話咁， 然之後鐘哥你就講得啱啦，我最近發覺香港有得賣， 係咯，係啊， 咁跟住咧， 但係時間幾耐先？ 都成兩年， 咁可能都合理嘅，嗰陣時可能佢冇呃你嘅，咁、但係咁好嘢，點解唔推銷去到全世界咧？ 係啊，即係有生意頭腦嘅商人。他们都经营一盘生意了。所以呢今早上就想讲一下我讲的这个美容的产品。其实它都是不外乎叫做一个保湿的啫喱。但是我就觉得几啱，好像我这一类都几容易敏感。还有可能是譬如我当面 的比例来讲，有些人可能只是某一个部位干，或者可能只是某一个部位可能比较多一粒粒。譬如女士很介意就算白可能会多着斑颧骨位置。又或者如果而家戴得口罩多咧，就係嗰兩個虎紋，即係嘴兩個角啦，同埋可能個鼻中間嗰啲鼻翼咧，就可能會有啲紅印啊，或者係有啲粒粒咁樣啦。咁咧，如果化妝嘅時候咧，就可能會特別即係要關注多啲呢個部位啦。 你戴個再大啲嘅口罩咪得咯，遮曬佢， 遮埋眼， 遮 埋曬 再戴埋嗰啲，而家有人戴埋啲普通嗰啲好似勞工用嘅眼鏡啊嘛，即係透明眼罩嗰啲咁樣咧。 帶曬佢， 認得認你唔到噶啦，係 呢個治標唔治本，我哋想治本，我哋要解決根本嘅問題，要靚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啫喱幾好用。咁因為佢適逢咧，香港而家有得賣啦。咁佢叫做係用一啲天然嘅成分，我中意佢一樣嘢咧，就係佢係用啲食物嘅攝取嘅精華，就唔係話用啲好化學嘅嘢，佢全部都係用啲譬如水果啊、植物精華啦，有蘆薈啊等等咧。咁其實都係聽落去比較天然。同埋咧，又冇乜氣味嘅。 一去到呢啲話咩天然精華，用啲咩水果又好，植物又好，我成日都話啦，咁點解你唔直接 撒上去咯？ 真係嘅喎，譬如你係蘆薈， 係 我真係識過有啲朋友，而家都仲係咁樣，買啲新鮮蘆薈翻嚟劏開佢，就咁擠咗啲肉出嚟，咁樣敷落塊面， 麻煩啊嘛。 咪又係咁樣查，有咩咁麻煩啫？ 但呢個係正㗎喎，因為我記得有次去泰國呢，咁同行有人曬傷咗啦，即係話好正啊！咁曬完之後先發現塊面紅曬，背脊又紅曬，跟住嗰間resort 咧，即刻有人咧話切咗一啲新鮮嘅蘆薈，仲雪凍咗俾佢敷。 哇！仲舒服咁 樣，係咪真係會好舒服？我試過曬傷咧，但我應該用咗錯嘅方法處理咯。我係用一啲新鮮嘅青瓜雪凍。整落去，但系我 用青瓜， 青瓜唔系去黑眼圈嘅咩？ 细个嗰阵时唔识啊，读紧中学啊，去完游水，跟住以为咧，总之任何一啲咁样质地嘅嘢，雪冻咗之后咧，应该敷落去都系爽嘅，因为见人哋睇电视咧，敷面膜咪搭两块青瓜敷眼。 嗱，另一样我试过又系新鲜嘅西瓜皮。 哦、 即系以前诶，僆仔时代咪好多暗疮啊嘛，即系啲人咪用西瓜皮省面啊嘛。 我都试过、 啊。好啦，咁你西瓜皮省面，固然之。淨係西瓜皮啦，即係你要食咗啲西瓜肉先噶嘛。好啦，食咗啲西瓜肉，以前細個咧就會唔識得用啲水沖下佢先啊嘛。冇啊，食完之後就咁樣喺塊面捽，咁咪即係用自己啲口水搽落自己塊面度，因為你冇洗過嗰塊西瓜皮啊嘛，就咁樣捽落去。跟住啊，又好快喎，咁啊真係奇怪， 又冇事喎， 冇事喎。 你咁似人哋嗰啲阿婆話咧，即係古法就 古法治療， 你唔知啊，其實永遠唔知啊，可能你冇磨咧。你仲靓 啊！ 嗱呢、這个就系个鬼局嚟嘅，你有冇用到嗰支嘢有冇效？你永远唔知道，即系另一方面系点样噶嘛？咁、所以你可能话哦，可能我用咗先咁靓，你唔用仲靓， 仲靓啊嘛！ 心理上嘅安慰，我自己嘅体感就系觉得搽完之后咧，真系去咗啲印嘅，同埋因为我自己都有做 facial 咧，咁譬如有时咧，啲女士做完啲打斑嘅疗程咧、其实块面会成日都觉得入边咧啲血液循环好劲啊， 系咪噶？ 即系热辣辣咁样咧。咁我覺得搽啫喱喺面咧個感覺就舒服過搽 cream 嘅，因為真係涼爽啲。咁所以我就會 同咁樣做咩啫？ 係啊， 人哋話係啊， 我同意啊。你諗下啫喱個感覺係好似一推就散開咁樣噶嘛，即係好似好快會吸收咯。 系啊，我都有呢个感觉嘅，真系咁，所以可能我哋啲女士嘅共鸣感会大啲，咁、我就觉得几好用咯。咁不妨即系今朝早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啲纯天然嘅啫喱状嘅嘢，其实咧唔一定系某一个品牌嘅，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女士咧自己要试过， 系 同埋最紧要系啱自己嘅皮肤。咁、只不过咧，即系进入咗呢啲天气敏感嘅时候咧，都提一提大家，即系要关注多啲自己嘅皮肤。咁、大家从个底层做起，咁大家都靓啲啦。 不过有一样几好奇嘅，即系今日林慧讲呢一样。我好奇就系点解你会去日本做一个 facial 咧？ 因为想咩都试下咯。 咁你去到即系食下嘢啊，行下街啊 ，shopping 啊，咁就话啫。点解你会有一个冲动？你识唔识讲日文先？ 识。 哦，咁冇嘢啦。 讲完啦，讲完啦。 因为咧，我曾经有一次咧，我有一个冲动咧，想入去剪头发嘅，即系喺日本嘅时候，想入去剪头发。 我每一次都一定要去剪一次头发。 但系最后我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啦。 点解？ 因为我唔识同佢讲啊。 你攞张相咪俾佢睇咯，木村咁样咪指住木村。 唔系啊，我知啊。我怕我拿張木村的相出來，咦你何時拍的這張相，他跟我說那認錯了我就不是挺好。 我怕他介紹了你隔離的部門即是整容那些我幫你不到 了所以我最後都告吹了嘛如果你入到去始終你不是那裡地方的人可能大家做事的方法是不同的嘛、你不怕還要是女士你塊面你不擔心喂整下整下原來大家步驟不同又或者原來你不適應的嗎 我又真系唔 惊，咁大胆咪走去。 女士喺贪靓嗰方面系好大胆噶， 同埋好想试下咯，即系会有啲咩分别啊嘛？我都有试过去日本嘅时候植眼睫毛咯， 吓 系啊。 我覺得點解咧？嗰、那個感覺係其實食完出嚟都差唔多嘅、那個樣， 即係同香港 個價錢就都差唔多嘅同香港，但係就手勢上咧，佢好温柔，係 啊， 好温柔。我真係未試過喺香港，好似即係完全好快你就瞓著咗，到整完嘅時候咧，咦整完啦，即係完全 冇兩日之後啦已經。 系英两日之后，即系搣翻啲胶纸咧，都系好温柔、好轻力嘅。咁啊，体验下咯，应该唔会衰嘅。其实， 其实你瞓着咗都 feel 到呢个都系一个感觉嚟。 唔系，当然啦，你话护肤品、啲 cola 呢啲嘢，咁好似硬系女士会即系多啲体会嘅。咁男士相对嚟讲，啊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而家有好多男士都系好讲究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冬天我都好少搽 cream 嘅。 系， 即系咁干咁点啊？由佢乾咯，咁呢個就係最天然嘅療法嚟噶嘛，又或者係點啊，飲多啲水咯咁樣，所以要賺我哋呢一類型呢啲咁上下年紀男人喺護膚上面嘅錢咧係難賺啲嘅， 難搞啊！咁我問下阿林慧今日介紹嗰個 cream 啦，即係你覺得而家點樣轉咗天氣？譬如而家個濕度咧都好乾啊，相對濕度得52%，係 喎， 咁夠唔夠咧？ 我覺得夠 咧，都已經夠啦，即係 我朝頭早而家咧，因為我都好怕全面立嘅，因為佢遮你咧，我就只係搽喺嘴角、嘴边嗰啲位置，即系口罩入边嘅位置啫，咁、 哦、 就全日都唔会觉得个口罩入边嗰个位干咯。 咁啊，勤啲护肤啦呢排。 所以咧，块面咧我就又惊立啦，同我做人一样。 都 做人都好驚立， 你好爽，你好爽，你個人同塊面一樣，咁爽啊！真係。 今日晨光第一線夠鐘啦，明天繼續，陣間仲有美電康康李志剛。 鐘哥，晏晝1點先有得聽喎。 係喎。 听咗10点新闻报道先啦。 好啊。 刘明忠、崔杰同白元浩、阿欧， 咦，林慧呢？ 佢一早翻嚟已经做嘢，而家先有时间食早餐咋？ 嘿，听朝见。